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七至八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七至八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七至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七至八级，渐转吹旋风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六至七级，渐转达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七至八级，西部稍后转吹旋风达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黄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七级，能见度四千八百米；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六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九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南风四级，能见度六公里，有薄雾。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754点，升3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9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11.63，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5，人民币6.454，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5.29美元，卖出17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和戴娇凤开始在电器市场卖电线，成日都说逢商必奸，他们为了抢生意竟然出矛招，到底他们最后怎样击败竞争对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愉快感觉来到清晨，发出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嚟到2021年嘅10月8日星期五嘅早上，咁啊，一啲天气嘅警示咧比较上多啦，包括咧就系三号强风信号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亦都咧就系现正生效噶。今日朝头早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咧陪住各位听众啊，一齐咧就系喺星期五嘅时候咧就好好工作啦。不过如果你是幼稚园的朋友呢，今天呢可以朝头早的时候首先先休息一下。 晨光每日一格， 外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还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加上雷暴警告，其实呢天气真的都叫几差。都要再提一提，教育局就表示，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今日是停课嘅。如果你需要就安排他哋嘅学业嘅话，或者时间咧，咁而家好好筹划一下啦。咁今日点样安排？是咪叫做有打风嘅时候就会令到个人啊，哎，15、16啊，好多嘢安排就失预算。其实人经常都会有好多突如其来嘅事情发生。好似今次呢一个嘅风球一样啦，咁啊未有一号波就已经挂咗三号波。这个世界上原来唔系每一件事情都系按部就班咁样进行，我哋人咧最紧要就好似成功人士所讲一样，识得咧就灵活变通，安全走位。咩叫安全走位呢？即系你不断闪下闪下，解决到问题之余咧，有一个精乖伶俐嘅方法去到解决佢。唔会有所有嘅事情咧，都系按照住你心入边嘅计划噶。纵然你处理每一件事，都系有10个 plan 或者20个 backup plan 后备嘅计划嘅，但系你发觉仍然会出现咧第30个嘅问题出现。所以每一件事，我哋应该灵活走位，个人懂得变通，就可以更加迈向成功。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缓缓流过，任人寂寞凝聚。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活着是这生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送你听歌。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柔情如你，浓情如我，请轻哼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西天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新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信你听到前前面面的爱字，一首爱的歌，永远荡漾风里面。 嚟自郭富城《听风的歌》咁啊，有风咧，咁啊好多嘅叫做交通上面嘅安排咧，都有啲特别嘅。运输署咧就表示啦，因为强风关系，咁啊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服务咧停航嘅。如果要出入呢啲地方嘅朋友，你要密切留意住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嚟紧嘅周末周日，打工仔咧可以多啲时间帮手做下家务啦。唔少人为咗悭钱，都会自行将沐浴露、洗头水用到差唔多尾声嘅时候，再加啲水稀释，希望将里面嘅沐浴露、洗洁精都用到尽。不过原来呢一个举动系会令到细菌滋生噶。有皮肤科专科医生就话啦，绝对唔建议洗头水同埋沐浴露加水稀释啊，因为自来水当中可能会含有细菌，加入清洁用品当中咧就会影响佢嘅产品质素啦。另外，如果皮肤表面有伤痕，使用稀释咗嘅清洁剂就可能会导致皮肤细菌感染，甚至出现毛囊炎噶。佢建议消费者可以在产品开封之后3至6个月内使用。不少人为了贪方便，习惯将碗碟浸水，然之后留待隔日再洗，甚至乎是用同一块抹布抹干碗碟。不过有专家就解释，碗筷上面残余的油脂和剩菜剩饭是会令到细菌容易繁殖的。1至4个钟就是细菌的适应期。而过了4个钟之后，细菌就会大量繁殖，而将油腻的碗筷搭在一起，就会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应该先清理厨余。其实有几个洗碗的坏习惯，大家都应该要注意一下。第一，有很多人习惯将所有污糟邋遢的碟都搭起来。第二，就是不即时洗碗，甚至乎是将碗浸一段很长的时间。第三，就是任何的情况都落洗洁精。第四，就是没什么耐性，求其搵水冲下就算数。第五呢，就是碗筷不晾干就收起来了。第六，洗碗筷就不洗筷抹布。其实头先讲的坏习惯都会令到细菌滋生的。早前见到有一个相关厨房抹布的细菌研究，一步多用的习惯就会令到双手和用具更污糟了。研究当中，团队收集了100块已经用了1个月的厨房抹布，进行了细菌培植，结果发现49%的抹布带有细菌，而当中37%左右的抹布验出有大肠杆菌和肠球菌，而14%呢就验到有金黄葡萄球菌了。所以用抹布的时候都有些贴士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一，最少要有2条抹布，分别用来抹手和用来清洁餐具或者指定的位置。第二，用完碗布之后记得要洗翻干净，然之后就要晾起它，不要就这样撇在这里。第三，切菜之前千祈不要用抹布来到抹砧板，当然食材都不好了，因为这样是会导致交叉感染的。如果要抹食物或者是砧板呢，建议大家用一些用完即弃的厨房纸啦。第四，就是碗布用完之后呢，其实最好就可以拿来浸热水浸5分钟，这个步骤可以杀灭细菌的。如果用过清洁剂的话呢，就要搓干净啲，等它不要留有任何化学物品的残留啦。第五，最好每个礼拜都要彻底清洁一次块碗布，最好就洗咗佢啦。若果冇办法日日用热水嚟消毒嘅话咧， 建议大家最多七日就要换一次噶啦，或者在有需要的时候就用我厨房纸，或者可以清洗几次重用的厨纸来代替啦。另外，不少人每次洗碗之后都会直接用抹布来抹干啲碗碟，其实咁样反而会容易令细菌依附在碗筷上面，比自然晾干更污糟噶。加上如果抹布长期都冇清洗，细菌可以达到5000亿个，因此永远都会觉得条碗布臭臭地，其实就是因为它有好多细菌喺度滋生咗啦。听咗咁耐，希望你下一次主动帮手做家务，真系要翻去审视下屋企嘅抹布到底干唔干净。仲有啊，沐浴露同埋洗洁精都有保质期噶。如果你发觉屋企嘅洗洁精、沐浴露用咗超过半年嘅话，咁你就要注意佢嘅品质有冇变到啦。讲咗咁耐，希望呢啲资讯除咗帮你可以令到屋企少啲细菌、多啲卫生，亦都鼓励到你帮屋企手分担下啲家务啦。 你打把支吉他，我敲上一套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千只杯，我中人一线唱二声，有冇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被 boss 跟鼓声，我最在最衬。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有些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令拖着摸这没有跑，和要滑乱做女探头。蹦蹦蹦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令快乐一切妄想。蹦蹦蹦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远行。真皮玻璃教我聚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出有些冰山，多怕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跑，谁又和或激烈里探讨。蹦蹦蹦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令快乐一切妄想。蹦蹦蹦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令快乐这是相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喺早上嘅时间咧，亦都提一提你啦吓，咁啊出边啊三号强风信号啊生效紧噶，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93%。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咁啊 ，Happy Friday， 千祈咧就唔好因为咧天气嘅关系影响咗自己嘅情绪啊吓。如果你话喂礼拜六日啊，平时都可以讲下啲特别嘅玩乐嘅地方嘅。咁啊，今日有冇咧？咁都有啲室内嘅。一代香港百变天后啊，妹姐梅艳芳嘅歌声同埋舞台咧，仍然喺我哋嘅心入边。今年适逢咧就系电影啊，梅艳芳 Anita 咧咁啊上映啦。咁啊，有电影公司咧，咁啊喺1881公馆啊，将会咧就喺10月1日至到11月30日，即系已经开始咗啦。有一个叫做 We Miss You So Anita， 我们永恒的百变天后纪念展览噶。 介绍得你啊，梗系免费入场啦。亦都咧就唔使去到淋雨嘅。除咗咧会展出多套咧电影戏服，以及咧就多件嘅致敬作品之外，更加咧就会同步咧就系、是、有好多嘅魅力嘅发放俾大家。入面有啲乜嘢嘅展品呢，譬如戏服嘅，包括呢就1982年妹姐呢就参加第一届新手歌唱比赛。咁饰演呢就徐小凤名曲《风的季节》所穿嘅一件叫做黄金战衣。以及呢就係重塑胭脂扣当中呢就所穿嘅奇宝戏服㗎。最后一套嘅服装呢就还原佢最后一个嘅演唱会上面唱咗一首歌曲嘅时间穿上嘅婚纱。另外呢亦都有多个嘅位置呢就向妹姐致敬㗎噃。包括咧就有《夕阳之歌》呢一首歌曲嘅歌词嘅楼梯啦，以及咧就展示70至到00后歌迷啊、影迷所提供嘅一啲妹姐嘅珍藏，更加咧就会揾嚟啊三位80后至到90后嘅本地插画，以及咧就书法艺术家，咁啊佢哋亦都会有一啲嘅展览咧就创作噶，咁啊全新嘅创作，咁啊向妹姐致敬噶。展览日期刚才提过就在10月1号至到11月的30号。开放时间就是每日朝头早11点至到就是晚上的9点钟，即是11点至到9点钟。在尖沙咀广东道2号 A 的位置。如果你都是喜欢妹姐的，不妨就去那里感受一下，看一看又听一听，即是想起哇当年妹姐真的百变天后的形象深入民心。希望咧可以好好地咧就欣赏一下，听翻以前旧嘅作品咧，其实有阵时真系觉得相当之唔错噶。 不可以再追，一切已失去。 六点半钟之前揾嚟妹姐呢首嘅歌曲噶《梦伴》，听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噶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清晨四点四十分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热带低气压狮子山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按照现时预测，狮子山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并有所增强。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除非狮子山进一步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为更接近香港的路径，否则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教育局表示，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是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其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运输署表示，由于强风关系，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停航。另外，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和塔门至黄石码头的街道服务亦都暂停。政府表示，昨日在沙田金絲花園第一期金輝閣的受限區域設立臨時採樣站，截至凌晨一點，大約40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00戶，當中24戶在過程中沒有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者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的單位是空置，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六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即是在北纬17.4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向北缓慢移动，移向海南岛一带。在朝早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天文台录得横澜岛、昂坪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8、65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7、98和80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偏东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三号强风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九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波成啊，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二台40周年，你谂住点庆祝啊？ 阿斌臣啊，呢句歌词我自己谂噶。二台40周年很兴奋，就系咁样啦。可以形容我呢刻嘅心情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部风湿及临床免疫学讲座教授林泽星教授， 风湿病呢是我们是提议应该要打疫苗。如果我们就这么讲风湿病呢，我们都可以很大概括地分开两类，一些就是我们平时腰酸背痛啊、劳损啊，或者是即是老化那些，这样那些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大分别。一啲就因為免疫系統出咗事嗰啲啦，譬如好似類風濕啊、系統性紅斑狼瘡嗰啲，嗰啲嘅人士咧，其實咧對呢個嘅新冠肺炎嗰個嘅中招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如果真係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可能嗰個嘅併發症會多少少。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推薦呢啲病人咧係要打疫苗嘅。佢用緊一啲類固醇啊，或者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那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啊，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勞工處就快舉辦求職新路向招聘會喎。 我知十月十二号同十三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五十几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啊三十七分啊吓，咁啊都有几多咧嘅一啲天气上边嘅通告啊，要同大家讲啦。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今日朝头早咧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白元浩打电话俾阿梁荣忠忠哥先，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哇，今日朝头早啲天气咧，同寻日真系突然之间啊翻云覆雨变晒咁样啊！ 咁我抢挂 O， 而家先同大家进行呢一个天气嘅直击先 咧。好啊，好啊，反正啲天气咧都系会变化得好大啊。 咁我而家由屋企呢一个客房，即系嗰个窗罅里边望出嚟啊，咁就见到咧系真系有啲阳光，但系咧相对平时嚟讲咧就好暗啦。你又唔会话黑晒嘅、 啊？我以为系黑晒添，因为我喺录音室啦，我以为真系见到又有黄雨啊、雷暴警告啊、三号强风信号呢啲咧个天就会黑晒，原来唔系，都见到光、啊。 不过。用一个颜色去形容咧，就好似朝早讲唔系几好嘅，同埋亦都唔好形容自己嘅人生啊，系好灰啊，即系而家个颜色系好灰嘅。 系系系。 咁啊，见到落紧大雨啦，咁都几大风下嘅。咁如果大家出街嘅时候咧，记得要带雨具啦。咁同埋如果可以嘅话咧，系可以留喺屋企就留喺屋企啦。 咁梗係啦，可以嘅话个个都想留喺屋企呀，中哥。 今日星期五啦、除咗而家即係相关嘅有一啲学生可能需要上堂返校之外呢，咁你睇跟返我哋嘅新闻指引啦，咁有啲学校应该系唔准返学嘅。 係呀係呀。 咁、但係呢其他嗰啲呢就可能要预松少少嘅交通时间啦、又或者如果真係有啲阻滞嘅话呢，都要保持忍耐嘅。咁我交通消息报告完毕啦。 不过咧都要提埋嗰啲出街嘅朋友咧，可能只鞋咧就要谂一谂啦。你会唔会着只拖鞋或者着水鞋先出去咧？咁啊，又攞定第二对鞋，咁啊放喺个袋嗰度，因为你只鞋湿住， 麻烦噶系。 系啊，湿住咧，其实湿一日个感觉真系好唔舒服噶。 哦，但系都惯啦。其实由细到大咧，你又讲开呢一个讲少少。由细到大只脚湿，其实都惯咗啊，惯住噏啊。 嗯， 就算你以前翻落时代咧，咁你咪着住譬如白帆鱼或者就算黑皮鞋。落雨一定會濕曬嘅，咁啊濕到隻襪都濕埋噶嘛。 係啊， 咁翻到學校咧就通常有兩個情景嘅，一咧就係啲人由佢噏住，唔除。另一個情景咧就係話知你啊，除咗隻鞋，連隻襪都除埋，掛喺個耳聽嗰度。 係啊，依我因為讀男校啊，係除咗鞋佢啦，然後除埋隻襪，大家晾乾佢咁樣，仲要開到個風扇好鬼大嘅，個冷氣最凍嘅咁樣咯。 問題就喺呢度啦。你放學嘅時候係唔一定會晾得乾先？唔会太干噶， 唔会太干系啊。 最惨嘅就系咧，当佢唔系太干，你要再将佢着翻上只脚啊。 嗯， 咁啊好辛苦嘅。 系， 因为你只脚已经干咗噶啦嘛，肯定。 吓， 但系咧又要将只湿滴滴嘅物套翻落只脚嗰度咧，系比较麻烦嘅，其实同埋系更加唔舒服嘅。 所以系应该出门口之前已经准备多一 set 去到咧，就 系啦， 系啦。 嗱，譬如話帶多對鞋會麻煩咧，即係都係始終一隻鞋，一對鞋咁煩啦。你起碼都帶多一對襪， 嗯， 咁咧就會即係點都有一對乾嘅襪你可以替換啦。 嗯，或者可以試下咧，因為我哋啲行山人士其實坊間有啲叫防水襪啊。 嗯， 系啦，咁啊着咗上去之后咧，佢就好似好似包咗层保鲜纸咁，嗰啲物咧就可以做到啲基本嘅防水嘅功效。即系你话你浸落个水嗰度，咁梗系湿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你话普通落雨嘅，咁佢都挡到下嘅。 嗯，啊，同埋咧，本来今日想讲另一样嘢，留翻下个礼拜讲啦。 哦，可以讲埋。 因为今日咧，讲另外一个， 哦、 就关于打风嘅嘢咧，改风嘅名啊。今次嘅风叫做咩啊？狮 子山啊， 系啊，我就系觉得好奇怪，系嘅，系嘅。虽然改呢啲名咧，可能会有一啲亲切感，即系狮子山啊咁样。但系当你报道嘅时候咧，成个心好想笑啊。 嗯， 狮子山而家系乜乜乜，或者叫做咩太平山乜乜乜，或者喜马拉雅山乜乜乜，即系你用咗个地方名去讲咧，有啲奇怪。但如果再以前，譬如话改一个漂亮美丽的女士的名字，咁你會覺得啊，都已經接受咗啦。而家已經開始，因為用得七七八八啦嘛，咁咪改下啲其他嘅名啦。咁而家再落去會唔會變得做，譬如改咗屋村名咧？譬如黃大仙上村、葵涌下村、華富村，而家係沙埔風球啦。你再講落去嘅時候咧，大家又不其然有啲好似幽默啦，你又好想笑啦，但系打緊風喎，即係嗰個反差未免大咗少少。 唉，咁啊都係得意嘅，聽到佢話獅子山吹緊過嚟，咁我都覺得幾搞笑嘅。 係啊，好啦，咁如果你話我哋又唔想用呢啲名去改造一啲風嘅名啦，咁可以用咩咧？譬如外地有啲地外國有啲地方咧就用數目字啊嘛，即係一號風 係 十八號風 係。 三十九号风，即系用个风，用个数目啊，即系譬如今年第一个风，第二个风， 系啊， 咁样又得啦。譬如用 A、B、C 得唔得咧 ？A 号风、B 号风，咁样又好似好奇怪咁样啊。 嗯， 咁所以谂嚟谂去咧，咁到底应该用乜嘢嚟改风球嘅名咧，就最好咧？其实不如简单啲讲，就呢个系大风啦、啊，好大风啦、 啊， 定还是超级大风？咁你一听你就知道啦。而家超级大风打紧埋嚟啦，哦，咁你咪知道而家系超级大风咯。而家好大风打埋嚟，即系佢唔系好大风啦。咁、你而家用呢啲去名去分，直接了当啊。 简单方便啊。 系啦，佢而家咁样呢、這个狮子山咧，睇个风势就系、是应该叫做一般大风啦。咁、你一听你就知道，哦，原来今次狮子山咧系一般大风啫，咁你就唔会谂佢唔系好大风，或者唔会谂佢系超级大风啊嘛。譬如天文台正话都讲啊，咁佢话如果啊佢个风势唔系突然间会转强，改卦更高风球嘅机会就会细啲啊嘛。 系啊， 啊咁如果佢真系突然间大家嚟死，佢变咗一个好大嘅风咁点算咧？咁咪改名咯。咁人都可以改名啦，何况个风系咪？咁咪改而家好大风已经变为。好鬼大风啦，咁你知道哦，原来而家好鬼大风、哦，咁大家就会一听就会知道究竟而家嘅风势系点，唔会喺度谂啊，哦，狮子山即系点咧？ 吓， 即系我又唔知狮子山即系几大风， 系咧，到底佢吹得劲唔劲咧？咁样 系啦，咁咪对省却一啲误会啊嘛，可以 啊，都系一个好方法、哦，可以建议翻俾当局听呢、啊這个 系啦， 系啊， 希望啊。 得嘅，得嘅，得嘅。 咁而家同大家讲讲，而家就系、是、都好大风 啊。 喂，咁希望大家出街嘅时候记得带遮，小心啲啦。 系啦，同埋大家吓、啊、留意住路边嘅情况啊。转头我哋仲有交通消息噶，七点钟之后。 好，转头见 啦。好啦，一阵再见，钟哥。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五分啊，咁啊，千祈唔好话我哋长气啊，咁啊，三号风球嘅时候咧，讲多几次呢个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啊，咁啊，吹偏东强风，离岸处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咁啊，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添噶。啊，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八度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如果有啲海上面嘅活动咧，就最好 cancel 晒佢啦。啊，展望啊，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都系颇大噶，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同埋涌浪，系啦，有呢啲户外活动咧都系 cancel 晒佢啦。随后一两日天色就话好转咯，天气咧就会干燥添，早上亦都会变得稍凉。而家咧就见到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出边系二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出边啲风啊呼呼声啦。咁啊，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啲污染物都吹到散晒噶啦。咁啊，二嚟嘅，咁啊低水平，空气又好嘅。今日朝头早咧，晨光百科同大家睇下条脷啊，啱噶啦！而家喺屋企咧就可以唔戴口罩喺屋企嘛，咁啊自己对住块镜嘅时候伸条脷出嚟检查一下先。啊，原来条脷都可以望到咧，就系我哋嗰个嘅叫做高血压嘅情况噶噃。啊，点样可以追踪得到咧？咁样好啦，啊舌头啊，如果系青紫色或者一啲瘀点嘅话啦。外观容易咧就面仔红红嘅话，体型通常咧都系矮矮啊、胖胖啊、壮壮啊，呢个咧就叫做血瘀型啊。其实脷咧仲有几种唔同嘅类型噶，例如咧就系痰湿型，跟住中医嘅讲法啊吓，常见嘅咧就系年轻人嘅一啲嘅叫高血压患者，佢中意咧食啲好冻嘅嘢啊，喉咙咧其实亦都容易咧就野痰噶。呢一类嘅患者咧，啊，佢哋话到咧就系冇办法啦，咁啊伸直呢一个嘅舌头，经常觉得条脷下边咧，咁啊舌头嘅质地啊，或者个感觉咧好紧张啊吓。啊，降血压咧对我哋嚟讲咧相当之重要嘅，如果成日持续一个咧就高血压啦，对我哋身体都唔好嘛。有研究就指出啊，身体嘅质量指数，即系我哋成日讲嗰个咧 BMI 过高嘅时间，轻微嘅体重上升已经可以提高我哋嘅血压噶啦。相反，瘦落嚟咧就有机会啊，可以令到我哋嘅血压下降。好啦，呢、這个 BMI 指数又系啲乜嘢一回事呢？嗱，少于 18.5 咧就系过轻， 18.5 至到 22.9 咧就叫做适中，23至到 24.9 就叫做过重，要留意啦。大过或者等于25嘅话咧，喂，你啊真系可以叫做肥胖噶啦。都建议大家每一个星期咧就进行一啲咧较高强度嘅运动。咁啊，详情大家可以问翻自己嘅啲，譬如专业嘅教练团队啊，睇下点可以帮你控制翻体重，或者问下营养师啊，有啲乜嘢食物嘅配搭咧系啱你心水，又可以咧就系帮你减到呢一个体重啊吓。定期的运动可以令到心脏更加强壮的，泵血的时间就不用太大的力，对血管就造成压力减少，血压也都会随之而下降的。我们应该好好地进行我们的血压的控制，重要留意着每个星期进行三至到四次长达40分钟中等至到高强度的带氧运动很重要的。所谓中强度的运动包括啲乜嘢呢？例如行快两步啊，最少每一个钟头咧就行最好咧就行到譬如1公里啊咁样啦。打网球咧，其实打双打咧都得噶，双打人多好办事，又唔使下自己走嘛。 踩單車咧，亦都係一個咧就幾好嘅運動嚟嘅。如果喂，我想要啲高強度喎、啊，高強度就跑步啊、跳繩啊、游水啊、網球，網球單打咧就真係唔係講嘢嗰啲啊，係打網球嗰啲單打咧就真係高強度啦。咁呢啲嘅運動咧都可以咧有助大家咧就可以減到嗰個嘅血壓嘅，同埋咧食嘢好緊要嘅。除咗問營養師之外，我都話到俾你聽啊，喂食嘢唔好食得咁鹹啊，因為鹽主要嘅成分咧都係鈉嚟嘅。當鈉攝取過多嘅時候咧，我哋嘅腎臟未能够就有效排出钠，同埋体液咧就会积存喺我哋身体入边，就会有一个反应系咩咧？令到我哋嘅血压上升。所以咧，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呢啲咧都系我哋必须咧要注意嘅身体状况嚟噶。咁啊，如果太高太低血压咧，都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我哋神光第一线，咁呢几个星期嘅星期五嘅早上咧，都会邀请到咧民安队嘅朋友啊，同我哋讲下一啲喺山上面遇到嘅问题啊，或者一啲拯救嘅方法啊，自救嘅办法啊。咁所以今日咧喺我哋节目入边，亦都邀请到嚟自民安队特遣部队山岭搜救训练办公室高级小队队长陈尚游，咁啊，我可唔可以嗌你做花名肥油啊？ 啊，当然可以啦， 亲切好多嘛。我哋行山嘅人，大家都希望 friendly 啲嘅。不过咧，有啲即系 friendly 都要大家留意啊。就系咧喺我哋行山上面咧，咁啊上一集阿 Sammy Sir 咧都同我哋讲咗好多咧就意外嘅原因啦。如果我哋真系遇到一啲譬如山岭嘅意外啊，天气突变啊，咁有啲咩办法？或者我哋身上面有啲咩最簡單嘅工具系可以令到我哋脱离呢个困境嘅咧？ 小白你好啊，咁啊，其实咧想。上兩集啦，都講咗好多準備嘅功夫啦，或者個意外原因啦。咁啊，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山地意外真的確係好多嘅。咁其實香港都好好嘅。咁其實消防處啦、警務處啦、飛行服務隊啦、我哋網安隊咧，都會參與呢個山嶺上面嘅意外嘅。咁但係其實咧，我想講翻咧，就話雖然有好多人幫手啦，咁其實最主要可以幫到嘅咧，都係自己嘅。係啦，因為山上面。真系靠自己先可以帮到自己啦，咁样。 咁例如如果系天气太热嘅，我又扭亲啊，又跌亲，甚至乎系遇到一啲暴雨嘅时候，我有啲乜嘢嘅办法可以令到我可以得到咗一个解决困难嘅机会呢？ 首先第一件事要镇定啲先啦。我成日都讲一句嘅，意外发生咗咧，就唔好将佢恶化咗，或者有第二次嘅意外。将个意外咧尽量去控制住佢先。咁首先你要报案啦，报案嘅时候咧，最紧要讲清楚你自己身处喺边度。就算你真系唔清楚自己身处喺边度都好啦，你要尽量去形容一下你附近有啲乜嘢，或者你行过啲咩地方。咁我哋搜救人员咧，大概都可以估得到咧，你身处嘅位置。 即系我自己原本行个计划嘅路线啦，讲咗先啦。 系啦， 跟住大概行咗几耐啦。 冇错啦，咁或者你经过啲咩特别嘅地方啊？ 有冇经过啲凉亭啊？ 系啦，咁呢啲都可以帮到我哋嘅。或者你见到有灯柱都好啦，你话俾你灯柱嘅 number 咧，其实咧我哋都可以 check 得到你大概嘅地方喺边度。 系咪所有嗱？如果我当然系话行物理号径或者惠信径香港四大径嘅时候，就会有个标记处喺度啦。咁如果我见到我行其他路段，而佢系冇标记处，有灯柱嘅，我都可以喺上面揾到嗰个嘅号码，就话翻俾。 系灯柱号码或者系水务处咧，有啲斜坡嗰啲牌咧，有只要有 number 嘅话咧，报到出嚟咧，咁其实咧，我哋都可以去根据啲 number 咧，都可以揾到资料咧，大概你喺边度嘅。 总之有 number 我就揾咗佢先，就话翻俾大家听咁样。好啦，咁但系呢个都系讲紧我系同报案中心沟通到，咁我就可以清楚如实话翻俾大家听我个位置需要救援啦。如果我嗰度电话都收唔到，咁点算 咧？咁咧其实咧最好咧喺行之前咧就 download 咗渔护处有个 apps 咧，就系远足留踪呢个服务嘅。 系 咁佢咧就可以喺你留低咗一个信息喺度嘅。咁你每行一段路啦，咁都可以再去留一留呢、這个你嗰、那个50222咧就可以留低个信息喺度嘅。咁当你去真系有事嘅时候咧，咁我哋可以最后嘅时候咧就知道你大概喺边度。咁咧就大大缩窄咗嗰、那个我哋个搜救范围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可以打呢个112嘅。112咧就一个 另外一個球嘅信號嚟嘅。咁、 嗯、 咧就係、是、唔限你嗰個電話嘅網絡商啦、 嗯， 或者個信號嘅、 嗯。 只要佢個電話收到一個好微弱嘅信號都好啦，佢、 嗯、 都可以將你嗰個意外咧轉去。唔同嘅控制中心嘅， 明白。咁所以如果你话我有下载到渔护署嗰个嘅手机应用程式嘅话啦，或者一路行，佢就都已经会帮我做一个记录。咁其实呢个都系好紧要。 系啊，咁呢个就因为佢最后知道你喺边度咧，就嗰个搜索范围咧就唔使咁大啦。 啱啊， 揾到你嘅机会咧就越高。 啱啊，命仔健康就我自己嘅、啊，我啊会用啦吓。咁、啊、如果你话遇到天气突变嘅时候啦。又或者突然間山洪暴發，都試過行下山，哇！突然之間嚟一場好大嘅雨，天文台有陣時都會話到，可能嚟緊兩小時會有啲暴雨，咁我已經走緊㗎啦，但係走唔切，落一場好大嘅雨，我又被困，咁我有啲乜嘢我可以做呢？ 首先呢，如果真係山洪暴發嘅時候呢，第一件事呢要離開嗰條間啦、 嗯、 因為山洪暴發嗰個威力呢其實就好大犀利嘅，因為我自己都參與過兩三次咧山洪暴發嗰啲意外嘅，咁、 嗯、 其實喺裏邊嚟講咧，其實大自然好大嘅、 嗯， 當其時咧人係好渺小嘅，咁、 嗯、 其實我哋咧就鬥唔過大自然嘅力量嘅，咁、 嗯、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離開嗰個地方先，咁、 嗯、 啊第二樣嘢咧就要因為落咗雨啦，你要一定要自己保暖先， 嗯、 因為如果你太過凍嘅時候咧。就會 失温， 失温，失温嘅時候咧，就令到人咧會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咁樣。咁、 啊、 所以呢個咧就好小心嘅。咁、 嗯、 啊，最好保暖啦，同埋揾一個安全嘅地方先。 嗯、 最好係一啲大路嘅附近，因為如果喺大路嘅附近嘅話咧，搜救人員咧就好快就揾到你嘅、 嗯。 如果你行咗啲小路啊，入咗啲樹林入面咧，好多時搜救人員可能經過咧都未必發現到你嘅。係、 嗯、 啦，因為如果喺山洪暴發嘅現場咧，其實咧。你大嗌气未必听得到， 冇用啊！ 我曾经 哨子都听唔到， 听唔到噶。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真系去处理嗰个山洪暴发嘅时候，点样咧？我哋去沟通嘅时候咧，系讲嘢就咁讲嘢，听唔到嘅，系、 啊、 要个口对住个耳仔，仲要大声讲出嚟咧，先、 哦、 听得到嘅。所以嗰个威力其实好非常非常之大嘅。 嗯，咁我哋当然都要准备定我哋嘅装备啦。如果万一遇到洪水或者山洪暴发嘅时候，咁我哋可以点样去到保护自己嘅身体？有冇话有啲乜嘢衫啊，或者有啲咩装备，令到我哋可以遇到啲突如其来嘅大雨、大风，可以先保住我哋嘅体温 咧？其实一般嚟讲咧，我相信都唔会话带到啲特别装备去应付呢、這个大雨啊，或者山洪暴发嗰个情况嘅。咁、我相信最主要嘅保护自己咧，就系、是、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呢、 嗯、 个系最紧要嘅。咁、 嗯、 当然咧，有风褛嘅咁啊最好啦，即系风褛可以帮我哋保下暖啊咁样、 嗯。 至于其他嘅咁就要自己要小心啲啦，因为千祈唔好喺一个危险嘅地方，危险嘅地方咧就真系好难去帮到手嘅。 嗯，咁闪电咧，我记得即系之前嘅时间，曾经香港都发生过一个因为闪电被雷劈中嘅一个不幸意外啦。如果真系遇到行雷闪电，我哋可以做啲乜嘢？系咪熄晒啲手提电话？定系即刻走？定系踎低唔走？因为惊佢唔知去咗边，啲闪电唔知去咗边咁样。其实咩方法比较好咧？ 其实行雷闪电咧，其实就好难去有个特定嘅方法嘅，因为始终呢一个都系我哋控制好难去控制到，或者唔知佢会喺边度走嚟嘅。咁啊，头先你讲得好啱嘅，可能个电话暂时再先啦，因为有呢啲电子器材嘅话咧，都会容易引到啲电嘅。咁啊，同埋尽量去尽快落山啦，唔好去一啲高位啦。系啦， 踎低咁样会唔会有帮到手？ 踎低其实都唔系太大嘅帮助，因为如果佢个闪电要嚟嘅话咧，其实你企喺度或者踎低都冇乜分别嘅。 但亦都即系之前细个成日学话唔好企喺啲大树侧边。 系，因为通常嗰啲闪电嗰啲都会向啲高嘅建筑物咧会劈落去嘅。咁、所以我哋都尽量都系尽快离开会好啲，或者有啲凉亭嗰啲地方咧、有啲室内嘅地方就会安全啲。 咁呢个都非常之紧要吓。咁啊，如果喺山岭上边或者其他地方遇到意外嘅时候，尽量都系先揾一个安全嘅地方匿一匿，再谂办法咧就系揾其他嘅朋友去到救我哋。咁今日咧都讲咗好多咧，有关于譬如系遇到山岭意外啊、天气突变嘅求救方法。嗱，下个星期咧又要请几位阿 Sir 一齐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啲乜嘢个案啊，之前曾经出动过嘅，觉得又可以俾我哋听众听完咧，几好一个嘅警醒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好吗？唔该晒。 时间嚟到朝早嘅6:59啦吓，咁啊转头咧就会分道广播噶咯，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嘅。再提一提大家啦，咁啊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系生效紧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 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三号强风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喂，你哋知唔知咧？后五十系咩意思啊？ 我知，即系50岁或以上嘅人士啊嘛。 我仲知后五十呢个称号系雇员再培训局喺2019年开始取用嘅，希望为50岁或以上嘅人士建立富时代感嘅称号，等大家知道呢一班拥有丰富人生经验、充满活力嘅朋友，只要有适当嘅培训，绝对能够从头即场啊。 后五十嘅优点呢同价值啊真係好易被忽略㗎。所以再培训局呢就专登将四个学员嘅真实故事拍成微电影，希望向社会大众呈现后五十最热诚坚毅、积极乐观嘅一面啦。 我有睇过呢套后五十花火年华嘅微电影啊，其中一位主角面对人生低潮嘅时候，佢冇自暴自弃啊，仲迎难而上，修读再培训课程，努力装备自己，依家仲成为一位受欢迎嘅培语员啊！ 再培训局就系希望透过几位学员嘅故事，鼓励其他后五十同大众，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勇于面对，不断进修增值，令自己变得更强，一定可以再创丰盛人生。 佢哋咁支持一班后五十，所以咪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传承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友善人情大奖咯。 声音演绎超 B Kitty 阿 O， 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行政长官发表咗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35，浩运 U16 对港会 U16， 今晚8:35，浩运 U18 对港会 U18。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Hello， 我是伍仲衡，做了音乐咁多年，很多时候都是在歌手背后帮人披嫁衣，估唔到喺呢年半得到咁多乐迷嘅支持，令我有好多演出机会，真正感受到我系香港乐坛嘅一份子。我会继续努力做多啲好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7:08的时间，现在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提提各位听众，3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还有一些射击练习的通告都要提一提各位听众。今天由上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啊，咁啊都叫做打风嘅星期五嘅时候咧，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咧？即刻揾阿 Toby 讲讲先。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 ，Toby。 早晨，咁咧今日咧就系咧学你话斋啊，大风大雨啊，咁咧所以咧有啲嘅特别啲嘅交通消息咧可以先讲下嘅，就系因为咧三号风球嘅关系啦，咁富裕小轮咧来往屯门至东涌至沙罗湾至大澳呢条航线咧，今日系会即系而家咧就会停航嘅。咁另外咧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仲有来往塔门至到黄石码头嘅街道服务咧，都系需要暂停啊！重复多次，有啲咩嘅航线啊？主要有三条嘅，咁其中咧就系富裕小轮啦，来往屯门至东涌至沙罗湾至大澳，咁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同埋来往塔门至到黄石码头嘅街道服务咧，今日系需要暂停啊！呢一刻，咁另外啦，由于强风嘅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最高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有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后少少近住水泉澳村那段都是挤塞。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的。今天交通就是这 样，打风的时候特别现在又有黄雨又雷暴警告，天气都恶劣的，驾驶的时间都要特别安全。 路面咧今日都系比较难预计啊！其实我琴日咧都睇到啲新闻咧，就都几多冧树，小白。 系 咁啊，譬如琴晚咧，原来喺尖沙咀冧咗树啦。 系啊。 咁啊，然后系喺呢个葵涌又有冧树，咁仲有咧，连呢个大美督咧都有冧树。 系啊，系啊，所以我即系驾驶嘅时候咧都特别留意，因为喺出门口之前都譬如听下收音机啊，或者留意一下啲报章啊，啲咩讲啊，咁见到有冧树，咁所以咧即系揸车嘅时候咧都特别分外留神。咁当然啦，咁到我揸车嘅时候咧，个路面都已经清理好啦，辛苦晒一班工人啦。 系啊，辛苦啊呢个，因为同埋咧好多嘢都系预计唔到啊呢啲意外。咁所以咧揸车嘅朋友真系要小心啲。今日咧嗰啲突如其来嘅嘢系估唔到啊，譬如冧树啦，或者可能啲高空嘅工作咧，譬如啲棚架啊嗰啲咧，都要小心啲啦。经过就 系啊，同埋即系大风嘅时候，如果行高速公路啊，咁如果系一啲叫做运货啊，或者运一啲建筑材料嘅大型汽车咧，都应该冚好自己嘅货品， 系 因为都。几常见咧，就系佢哋嗰啲嘢就冇冚，可能飞咗块木板落嚟咁样，咁真系会酿成一个严重嘅交通意外。 系啊，就好似睇，就好似玩游戏咧，玩孖宝赛车嗰啲啊，即系咪突然间掉啲障碍物？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你真系闪避嗰个能力要系好劲啊。咁不过同埋咧，即系今日又大风大雨啦，咁所以咧，其实水浸都有机会。小白， 天文台都有提我哋，即系低洼地区喺傍晚嘅时间有机会啊，吓， 系啊， 会唔会受到呢个天气影响啊？吓， 系咯，所以即系如果路面水浸咧，揸车朋友都真系尽量睇下会唔会改路啦，或者小心啲啦，都系嗰句，即系有时候唔好勉强咧冲过去嗰啲嗰个水潭啊。 系啊，如果唔系喺中间死咗火啊。 系啊，真系唔知点搞到时候。咁所以咧呢个你即系咧运输署都有提醒呢啲情况应该点做嘅，小白。 系点啊？ 如果你遇到啲咁嘅水潭咧，其实佢就呼吁啲驾驶者咧就自己衡量一下先，你要自己评估一下究竟个水潭有几深。咁如果你有信心咧， 佢啲水潭啦，好难攞把尺度。 系咯，好难喎，系咯。咁但系佢可能觉得你嘅眼好劲啦，可以睇得到。 嗰條路本身好熟嘅，知道個水浸其實真係好淺嘅啫， 係 得一 cm 嘅咁樣， 係啦，咁你就可以過咯，咁就係咯，你真係要好有信心先好過咯，我覺得。如果你真唔熟路嘅，就無謂搏啦。如果唔係，原來下面有啲大窿啊咁嗰啲咁，你棘住咗或者 卡住咗咁樣， 係啦，咁你都好大鑊啊喺條路嗰度， 好大件事， 係啊，好大件事啊，咁樣咯，咁所以就水浸咧都要留意啦。咁同埋最緊要今日咧，我覺得揸車嘅朋友咧都要收慢車速啊，即係無論喺邊都好。 即係因為你落雨啦，又個能見度又低，咁咧所以都係慢慢揸咯。 係啱啊！ 如果唔係今日意外真係可能好多嘅， 千祈唔好意外一單都嫌多啊！咁同埋即係駕駛人士都喺路面上面嘅能見度可能會低啦，喺路面上面亦都會見得到咧，就好多嗰啲水氹啊，水氹好容易引起線態咁啊，所以咧就放慢車速就最好啦嚇。 係啦，小心啦都係。 唔該曬 Toby， 咁啊天氣方面真係要問問啦 ，O 啦，早晨啦 O。 喂，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系 早晨早晨， 早晨出边系咪又大风又大雨啊？而家 听唔听到啲风声同雨声啊？俾你哋听下先。 好啊，冇乜、 啊，少少都有系嘛？ 冇冇乜，我觉得听唔到、 啊。可能手机嗰个降噪功能强啲啊。 系啊， 我自己真心咧，同埋真身咧，去感受一下个风力咧，都确系有嘅。咁啊，亦都咧，落雨都落得几劲下，我自己都湿咗半边身。咁、啊，呢个就系好实情啦。如果你话喂，今日谂住担把mini 啲嘅遮啦，即系嗰啲缩骨遮咧，就唔得嘅，一定要担翻把大遮啦。如果唔系，就会好似阿 O 嘅下场啦，就系湿咗半边身啦，因为都。太掉以輕心啊！咁啊，天空方面都冇咩好講噶啦。咁啊，諗住落雨，諗住大風啦。咁要奉勸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咁啊，頭先你都講咗好多交通啊、安全嘅嘢啦，點樣好好去駕駛啦。有一樣嘢咧，就係、是真係打風落雨咧，就唔好去沙灘嗰度搏啦。係 啊， 無論係朝頭早啊，可能有啲長者啊游早泳咁講啦，冇嘢啦，有咩風浪未見過啊？八號、八號、十號、十號，咁啊千祈唔好啦，咁啊即係游少一日，其實都冇乜所謂嘅， 心態都唔好啊，其實咁樣。 係啦，天氣好嘅時候先游翻兩個塘咯，咁樣或者游室內咯。嗱，呢個就係第一個小貼士啦。第二個就再有啲玩 X game 嘅朋友仔啦，即係可能哇要衝浪啦，咁梗係唔好啦，同埋要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好多沙灘咧，今日天氣不穩定嘅情況底下，應該都會掛起紅旗嘅， 冇錯， 亦都警示咗啦一啲叫做市民咧，唔好任意落水啦。咁啊嚟屋企聽下收音機，咁啊幾開心咧！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啦，唔該曬。 好，唔該曬。哦，咁啊，如果係諗住今日有啲户外活動，唔好淨係話玩水啊，即係諗住行山啊呢啲，其實都唔好啦。咁啊，呢啲時候咧都係留翻喺室內咧就最安全啦。咁啊，睇睇詳細嘅天氣方面先。咁啊，吹偏東嘅強風，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吹烈風噶。咁啊，多雲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咧會去到大概28度左右噶，海有大浪同埋湧浪。展望下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初時。风势咧系持续颇大嘅，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亦都会好转噶啦。咁啊，下个星期会见到啲天气干燥添，早上亦都会稍凉噶啦。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空气好啊代表。咁啊不过咧有啲嘅天气警告咧就同大家讲讲啦，就系、是、3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啊雷暴警告咧就有效时间暂时咧就去到早上。9点钟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早晨，佳哥。 早晨啊，各位。 上次咧，我哋就讲咗话，原来重阳咧，即系成个九月份咧，就系呢个祭祖月啦。 系啊， 喂，唔系登高月嘅咩？ 系。祭祖咪即系登高咯。 嗯， 我哋点解会有重阳登高嘅古仔咧？因为好耐好耐以前，咪有个古人嘛，叫做桓景嘛。 系。 咁咧得到一个指示啊嘛，就话咧，九月初九嗰日咧就要避 系啦，要避灾。 咁啊，要行高啲啊嘛，翻到嚟点样条村子中晒瘟疫啊嘛，唯独是佢，因为佢上咗山，所以就避开咗瘟疫。所以以后啲人咧就喺重九样咧呢日咧就要行山。 嗯。 啊，避灾咁样嘛。 系。 但系行山避灾就渐渐咧就。出現咗一個變奏啦，就係、是、咧，喂，你行山避災有啲寡喎，不如咁咧，喺上山嘅時候順便拜祖先嘅，點解？喂，祖先多啊嘛，因為以前古人梗係仲喺啲風水地，而家名山大川啦，咁順便去拜埋山咯，咁於是咪出現咗重九登高去拜山，咁呢個傳統風俗，所以咧。一般嚟講咧，我哋中國人而家咧清明就係拜一次，重陽就亦都係拜一次啊嘛。 係啊， 好啦，但係喺圍村嚟講咧，仲有嗰個細分別嘅喎。 嗯， 佢哋點樣細分別咧？因为太公多， 嗯， 所以清明节咧喺佢哋嘅心目中咧系拜啲近亲， 嗯， 即系譬如话三代以来嘅， 系 三代以来，去到阿爷咁咯啦， 嗯， 好啦，嗰啲远祖咧就留翻就喺重阳节先系拜， 嗯， 嗱、呢个就系佢哋围村，即系我哋嘅原新界原居民，佢哋嗰个拜山个风俗，咁咧登高嚟讲咧绝对系啱嘅， 系点解咧？ 因为我跟过他们去拜山，他们那些山不是真的平地的， 真的很难行的， 很多太公都是天咁高的、 嗯、 我写个文章呢，十大好金的墓穴，咁十个我去过系行到一条气咁样，好、 嗯、 辛苦嘅。 系咪好多都系本身冇路要自己开条路出嚟？ 冇错，冇错。纵使今日成个山头已经有好多嘅郊野公园景啦、嗯，但系去到嗰啲地方咧，你都系要手脚并用。 系 嗱，譬如仲喺边度咧？我讲个古仔。 嗯， 大刀人山顶。 嗯， 大刀人知边度咧？ 唔知 道。加道理农场对面个山上边，如果中意行山朋友知道啦，嗰、那个叫做天梯。 嗯 天梯咧都唔系好高啫，都系千人级楼梯啫、 啊，都唔矮啊。不过 讲笑讲笑，其实冇一千级，几百级楼梯、 嗯、 直踩上山顶， 系 跟住上咗山顶，仲要落一个深谷， 嗰、 那个谷系冇路嘅。咁咧，我哋去我金腰围村， 我都好难行、啊，好危险、啊。 我金腰围村嗰啲兄嗰啲手足去拜山嘅时候咧，一去到那个位，佢哋已经好醒目噶啦。第一带晒咒，带晒嗰啲手咒，跟住俾埋手套。拎埋镰刀，戴埋帽， 搂 上个头，杀林落、 嗯、 去拜山。点解咧？嗰啲野树、嗰啲草啊，一年就生到满晒噶啦。 系啊，系啊，系。 佢哋一年去拜一次，你唔杀路落去咧，系拜唔到嗰个山 嘅。仲、嗯、要认得翻嗰条路、 啊。所以你话系咪登高啊？行到扯晒、嗯、起晒，仲有记住、啊、拜山嗰啲人咧，嗰啲子孙、啊。系带祭品带埋上去， 系啊，仲拎好多嘢添， 起码都要乳猪啦， 系啊， 或者斩几条烧肉啦， 啊、 有酒有茶有饭啦、啊，有生果有糕点啦，仲有香烛啦。但系讲起香烛有笑话啦，我试过跟平山嘅邓氏家族， 嗯， 去边度拜山咧？青山， 嗯， 咁我以为青山咧行楼梯、啊， 嗯， 因为咧嗰度嚟嘅青山嘅山顶好远嘅，向住蛇口嗰边嘅嗰个太公山，咁我哋咧就喺屯门嗰度。就行山路上去， 嗯， 好啦，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行到去嗰个太公山啦，已经我两只大髀已经软晒啦， 嗯， 咁跟住咧，佢哋嗰啲后人咪装香啦， 系， 跟住佢发觉咗一样嘢喎， 系， 发觉咩咧？你估 系咩咧？ 冇带火机， 哦， 原来现场十几个精壮嘅子孙 都唔记得带火机， 全部系唔食烟嘅， 嗯， 全部冇带火机。结果成日都香烛，全部香，全部点唔着，点算咧？咁就要考佢哋嗰个智慧啦。咁、冇办法啦，咁啊禀俾太公听。 系 嗱，太公唔好意思啦， 我哋冇带。 我带祭品俾你哋，我就落咗山脚之后，我买到火机之后，我摇拜，所以佢哋有一个叫摇拜呢个问题， 即系摇佢咁系嘛？ 系啊，摇佢咁佢去祭祀你，唔系我唔嚟啊，我系嚟咗噶。咁即系话，嗰个山真系辛苦，所以我有时咧，我好佩服啲围村嘅嗰啲乡民噶。 嗯， 佢啲太公山真系好高好高，但系咧佢哋坚持点都要派兄弟。 嗯， 就算啲老嘅上唔到去啦， 嗯， 派啲后生嘅 系 上去拜山。清理嗰个山，斩下野草，睇、下有冇冧啊，需唔需要维修啊，游下墓碑啊，好、佩服佢哋嗰种坚毅。嗱，呢就我哋中国人传统嗰种美德。 嗯，系啊，好有孝道，我都觉得呢样嘢系。 讲起摇拜，我又谂起另一件事、 嗯。 我又跟过一条村，客家村嚟嘅。咁佢哋嘅太公山喺边度咧？滘西洲。 嗯， 滘西洲嗰度咧，以前就英军嘅练炮区。 嗯， 英军撤走之后咧，就做高尔夫球场啦。 系。 佢哋嘅山坟，佢太公山坟就喺高尔夫球场入边。由于风水靓，佢哋唔搬。 嗯， 但所以咧，高尔夫球场咧就会有个酌情权嘅、 嗯， 就喺清明节嘅时候咧，去容许佢哋成班人、成百人噶、 嗯， 就坐佢哋嘅船入去高尔夫球场去祭祖。 嗯， 点知有一年黑色暴雨。 嗯， 哇，喂，因为喺高尔夫球场你知啦，系好易俾雷劈噶嘛。 系， 去到大家已经登陆晒噶啦，喺晒嗰个 clubhouse 嗰度等磅礴大雨。我喺现场嘅，因为当时。嗯又是摇拜，望住太公山的方向，喺度装香，食法宝，祭祭品，望向方向，禀俾太公听。唉，我今年天气恶劣，我哋嚟唔到，希望太公唔好见怪，保佑，我哋明年继续嚟过。咁嗰年我做唔到啫，我第二年我再跟，我直接跟到啦。即系咁样啊！我哋香港嗰啲围村嘅或者原居民系有啲咁嘅传统。 好得意啊！即系我谂，可能好大部分人咧都未必有经验可以试下做呢一啲，即系要登山去拜祭啦。咁即系听古仔咁听咯。我哋而家 一般嚟讲都系去和合石啊，咁都算高噶啦。如果喂都好嘢， 都要行一段路啦。 去和合石靠资源算系好嘢啊，因为咧要封路噶嘛、你要行上面摆。 拜山都唔夜少㗎、都辛苦㗎。 啱呀，咁所以呢即係都係趁住呢啲嘅时节啦，即係希望大家都係叫做盡一盡孝道啦，亦都係我哋嘅一啲传统嘅观念。 应该啦，绝对应该。 啱，好啦，今朝早唔該晒佳哥。 好，拜拜。 拜拜。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Don't let me down. Don't let me down. Gotta hurry. Where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What you got? So go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好，7:26啦，咁啊，有头先 Anson B 嘅 Crash 一首歌曲啊，出边啦，继续嘅三号强风信号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生效紧嘅，咁啊，九龙塘呢度咧，哇，落雨落到真系好大啊，呢度 系啊，所以大家要做足呢个准备先好出门口啦。嗱，讲到做足准备出门口咧，平日可以摊摊条条食个早餐啊，但系今时今日咧，就因为打风嘅缘故咧，就可能轻便啲啦，去便利店买啲早餐食啦。咁其实我自己嘅观察，其实有几多朋友就是朝头早在便利店买啲早餐， 我会噶， 系啦，嗱， 方便啊嘛，快啊嘛。 香港嗰个就系嗰几款啦，即系可能捞面啦，跟住烧卖啦，或者啲 肠粉啦， 系啦，跟住仲有嗰个糯米鸡啦，咁啊中式少少嘅。咁但系咧，睇翻有一个最新嘅报道咧，日本方面啊吓，咁啊，都好多民众咧好喜欢喺嗰啲日本便利店嗰度买嘢食噶嘛。咁通常饭团啦，炸物你有冇喺日本嘅便利店？ 有， 系啦。咁但系 嗰啲炸鸡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 但更加多咧就係關東煮， 嗯，即係通常喺日本便利店你都會有陣時 有啲蘿蔔啊、魚蛋啊嗰啲啊嘛， 係啦。咁但係原來咧有專家就列出啦呢一種咧，即係關東煮咧比較高危啲。嗱，高危係乜嘢咧？就係咧為咗加強口感啊同埋美觀化個外表咧，加入咗好多化學嘅調味劑落去。咁所以咧會令到你咧有一種釋放咗環境嘅荷爾蒙。嗱，詳情係咩咧？簡單来说咧，就系话俾你听咧，你食完之后咧，有机会加速衰老同埋令人昏昏欲睡咯。咁、 哦、 你朝头早其实你食个早餐咧， 谂起精神嘅，跟 住醒醒神神啦， 食完仲眼瞓， 怼咗几个关东煮，啊，点解好似泛气攻心，好眼瞓嘅啦？哦，可能就系呢啲咧，叫有啲chemical 嘅嘢咧，就令到你都会觉得，哦，朝头早明明又饮咗咖啡，又食饱饱，仲要食啲热辣辣嘅嘢，即系我哋中国人有一个迷思啊嘛，即系食啲热嘢朝头早醒目啲啦，系咪先？即系，但系原来唔得噶，或者有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我朝头早喺便利店嗰度拣食物，你都要小心去拣 糯米鸡啊、肠粉啊、 烧 卖 啊、 烧卖啊、 捞面啊， 靓早餐啊，大家！ 今日系十月八日，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三，二十四节气之一嘅寒露，适宜祭祀、安门。安藏纳财牧养进人口会亲友， 今日好多嘢可以做、啊， 慢慢做唔使急。今日忌纳财、定盟、嫁娶、入宅、安葬， 都有咁多唔啱做、啊， 多同少睇你点睇嘅啫。今日都系鸡蛋日， 我会尝试享受唔同方法烹调嘅鸡蛋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除非热带风暴狮子山进一步显著增强，或者采取更加接近香港的路径，否则今日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教育局表示，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社会福利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包括庇护工场、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及展能中心在內的日間康復服務單位，但是各中心在其正常辦公時間內仍然會繼續開放給有需要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中心或者服務單位，可以先與中心或者服務單位聯絡。政府表示，昨日在沙田金絲花園第一期金輝閣的受限區域設立臨時採樣站，截至凌晨一點，大約40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00戶，當中24戶在過程之中沒有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者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在早上七點，熱帶風暴獅子山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640公里，即是北緯17.5度、東經110.8度附近，預料向北緩慢移動，移向海南島一帶。在獅子山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之下，華南沿岸普遍吹強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三號強風信號會在今日維持， 除非獅子山進一步顯著增強或者採取更接近香港的路徑，否則今日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機會較低。與獅子山相關的大雨和狂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可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此外，獅子山引致的風暴潮和大雨可能在今晚令到低洼地區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在過去一小時，岸平、大老山和華南島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72、62和61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09、85和73公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吹偏東強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多雲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8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三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去到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咧排到去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咁由于强风嘅关系啊，富裕小轮嘅来往屯门至东涌，至到沙罗湾至大澳嘅航线咧，今日将会停航噶。咁另外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仲有来往塔门至到黄石码头啊，街道服务都系需要暂停。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大坑东道。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嗰段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运头塘村。沿线路嗰边咧，龙尾去到大发街噶。咁而家部分地区落紧好大雨啊，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怎样可以帮狗狗建立自信呢？ 他们的自信是由主人培养出来的，你投放多少时间多少心神，他们就是有多少自信。 想知道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出道25年，制作多首经典作品。 佢哋由籍籍无名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嘅偶像。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卷号，得到25年日本歌手音乐特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体育方面梗係即刻同大家就望一望新鲜滚热辣呢。咁啊，欧国联啊四强呢上演一场嘅绝地反击㗎。咁啊，上半场落后两球嘅法国，下半场呢踢到补时嘅时间呢，咁啊有球员建功啦，咁啊反胜比利时3-2。咁啊即刻同大家讲可以杀入决赛啊，咁啊将会同西班牙争冠军嘅。咁、啊法国呢其实都见到佢哋啲波呢即係越嚟越好。咁当然你话即係同巴黎有冇关系呢，都不无关系。咁你主队都喺嗰度，正如德国都一样啦。咁德国嘅成队主队其实基本上好多球员都系嚟自拜仁嘅。 冇错啊。 系咪咁所以即係每一队每一个联赛呢梗系有一队嘅叫做球队呢，是可以话带领住呢就系成队嘅国家队变成咗重心嘅球队呀。咁除咗啱啱新鲜出炉嘅呢一个关于呢就系欧国联嘅比赛战绩之外呢，就可以同大家再望一望呢就系、前两日啊都有消息就讲到呢国足嘅问题喇。系啦，咁啊喺国足方面啦，咁啊会唔会再次咧就系、打入呢一个嘅叫做世界杯啦？咁啊世界杯外围赛 咧，国足好似对越南啊，我等下搵翻个战果出嚟，你继续讲住先。 好啊，嗱，不过睇翻咧，嗱，20年前啊，吓咁啊，2001年嘅时候啦，咁啊中国嘅足球队咧，咁就喺沈阳主场啊，一球咧就击败咗亚曼，咁啊当其时啊，当年啊吓，真系提早两轮啊，夺得呢个当年嘅日韩世界杯入场券嘅，咁啊。叫做咁多年前咧，就见到哇，第一次杀入呢个决赛周咁样。咁今年到底有冇机会咧？咁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12强嘅赛事，位处 B 组嘅中国队首两场咧就输咗波嘅。咁先后不敌咧就日本以及澳洲啦。咁暂时以0分咧就喺小组咧就 琴日攞翻3分啦。 系啦， 琴日中国对越南啊3-2击败咗。咁不过即系之前啦，柬埔寨嘅领队啦，本田圭佑啦，其实都即系扬言啊，中国系冇机会入到世界杯，即系我哋嚟紧嘅，即系举行嘅世界杯，讲紧国足咁啊。所以喺踢呢场波之前咧，好多嘅球评家都叫打下牙教啦。啊，究竟 Honda 今次系咪都觉得啊，中国连越南都打唔赢咧？咁结果出咗嚟啦，就系3-2啦。咁啊，国足就赢咗越南队。不过你问我，我都觉得有啲险啊。其实 suppose 实力上应该中国都可以大炒越南。 系啊，大家都成日有句说话噶啦，我哋十几亿人口系咪？点解要揾11个人出嚟踢得好嘅？有乜咁难呢？ 就但系事实就真系咁难， 真系 真系咁难啦啊！系啦，佢落足场噶啦，其实即系母女即系。叫做冇球王啦、意思就係中国外流嘅球员踢得最好嘅其实都 come back 返嚟踢国家队。但係所以先有都赢到3-2囉。咁我估计即係要係领队方面啦，以至排阵方面呢，真係要好好咁样去检讨下。 李铁都努力㗎啦，係咪、 即係李铁我都识咗好耐㗎啦。 识咗以前 唔识我哋。即係都係英超 英超 回 流返落嚟。 即係第一水嗰啲名将。 以前打机都有李铁㗎。 有不过我中意用孙继海多啲。 点解呀， 孙继海踢 我中意李铁多啲。 因为可能李铁高大啲。但係孙继海呢 速度就好啲。 速度好啲。同埋呢 脚法犀利啲。 体能强啲。即係如果你睇 winning 嘅世界即係打机打游戏嘅世界你通常睇佢嗰啲唔同嘅能力值啊体能啊。 盤樓啊咁樣咯，咁我哋都係中意用啲進攻嘅球員。我記得嗰陣孫繼海都有試過英超入球啊，好開心咁樣。好啦，咁啊，即係可以睇睇呢方面嘅情況。啊，頭先小白咧講你嗰、那個歐洲嗰、那個聯賽， 亞洲都要講埋咧，就沙特阿拉伯贏咗日本啊。 係啊係啊。 咁啊，日本嘅好多球迷憤怒啊， 即、哦、係憤怒， 係真係憤怒，即係不斷留意住嘅時候都見到佢哋喺度問啊，點解我哋咁多個嘅球員又話喺出面揾食翻嚟啊？跟住又話個領隊點勁點勁啊！咁但係最後都輸波就係一個事實。點解會咁好嘅時候話咁好嘅班底，但係都輸波咧？咁而家真係梗係個矛頭直指教練啦，領隊我哋啦。 唔知係咪真係有機會要換一換教頭啊？日本方面都傳得好厲害嘅。咁、當然即係你話沙特阿拉伯絕對係即係亞洲嚟講嘅 真係強隊嚟 啦。咁即係我哋細個睇足球小將，佢都有一隊係有份同佢打，即係其實都強咗好多年。 啲咩沙漠射球啊，啲咁樣咁上下。 再加上沙地咧，都係一個產油嘅國家，咁佢哋嘅資源都好豐富嘅，即係擺足球嗰度咧，亦都哇，即係睇下先啊，一個億夠唔夠搞足運？唔夠十個億，十個億唔夠，搞廿個億咁樣。 佢哋反正有嘛，咁啊，即係日本咧，其實咁多年以嚟佢哋做 J League 唔係話做得唔好啊，其實佢哋做 J League 最主要原因係因為佢哋都想自己國家隊嘅排名咧就不斷上升啊嘛，咁但係即係唔係話冇成績嘅，咁啊 J League 亦都見到佢其實搞到有升有升， 係同埋好多日本球員外流，其實都踢得幾好，比如對上嗰場我都有睇柏林聯啊，元口元氣其實算係咁啦，咁佢都有好應該有翻去踢翻日本隊啦，咁但係可能往往來來同埋賽事頻繁咧都幾影響球員嘅表現，我自己會覺得咁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睇下即係心機旁邊嘅球迷們啊，你又撐邊隊啦？有啲啊日本隊嘅忠實粉絲嚟噶嘛，無論踢成點，我繼續支持咁樣。有啲咧就會覺得喂個領隊要換佢先搞得掂咁樣。咁即係愛一隊球隊咧，難免充滿恨嘅。即係你有時好憎啊，好嬲啊，上網要寫啊，哇點解要踢成咁嘅？因為你愛咯，係咪？ 係啊， 你唔愛你使乜打千字文去叫做口珠不伐一隊球隊或者一個球員以至一個領隊咧？咁啊，喂，今晚繼續有波睇喎。頭先小白你都有講啦，話我係睇到德國隊啊，好多嘅球員都喺德國揾翻。德國有場波啦，咁講緊亦都係世界盃外圍賽啦。今個禮拜六日咧，全部都係啲國際賽嘅賽程嚟嘅，咁係得翻啲次級啲嘅聯賽咧，先會繼續進行一啲比賽啦。你話喂英超啊、德甲啊嗰啲就應該停一停噶啦，因為主要嘅主力咧都翻去踢翻國家隊先啦。今天晚上咧就2:45，咁啊德國對羅馬尼亞強勢列陣噶啦，咁啊正箭頭啦，擺翻呢個迪姆華拿啦，咁啊夏維斯亦都會串演翻中路嘅角色。咁睇下紐亞守唔守得住啦，羅馬尼亞嘅攻勢啦，咁呢個就係關於世界盃外圍賽嘅情況啦，以至今個禮拜六日咧都好多國際賽啦，咁想睇嘅朋友都可以留意翻。轉睇咧我哋本地嘅籃球方面啦，咁多翻好多球迷可以入翻場。 咁梗係啦，呢樣嘢即係都係球迷之福嚟嘅。我哋唔通下都要望住個電視咩？唔得，入場支持下嗌下先係一件事嚟嘅。 入修頓睇波咧都係幾有情懷。 梗係啦， 係啊，咁又可以喺旁邊。篤下魚蛋啊，攞住個快餐， 咁所以附近有多嘢食喎， 攞住個快餐，可能食完個快餐 A 常餐 B， 跟住先入場，跟住為到自己喜歡嘅球星打下氣啦。咁啊，佢有兩場賽事啦，咁啊講緊咧就係東方龍獅啦，咁加時就贏咗呢個康仁福建嘅，咁另外一場咧我自己比較喜歡咧，尾場嘅永隆咧就擊敗咗南青啦。咁啊當然咧，呢位老大哥啦嚇，咁啊即係講緊就係 Tyler 啦，咁啊亦都手感幾好嘅。咁啊，帶領咧球隊咧就可以贏到對手，咁獨取26分咁樣。港隊嘅新主帥啊，講緊足球方面咧，預料年底就會上任啦。 嗯， 又期唔期待啦？ 期待， 期待。我都覺得如果香港隊即係好似即係日本本田貴佑咁樣去教咗呢個柬埔寨隊，有冇機會你一嚟香港？ 如果有啲傳奇式嘅球員啊、領隊咧，我覺得其實第一樣就已經係振奮咗大家嗰、那個士氣啊，同埋好一定會即係傳媒嘅眼光會突然之間一大扎就篇幅就報導翻咧，啲傳奇領隊點樣去到領軍啊？ 係啊， 呢樣嘢好緊要，咁令到大家咧即係喂我踢緊呢隊波，多人報導，我踢嗰下我都上力啲啊，係咪先？ 講真，我入去如果本年季又嚟香港隊加香港隊，我除咗著住香港隊波衫，我都隨時攞翻件。 日本队嘅本田贵佑嘅波衫，佢签下先啦， 梗系签埋名啦。 诶，佢球员嘅尾水仲踢过呢个墨尔本胜利嘅，即系讲紧 Honda 啦，即系本田贵佑啦，大家好认识嘅一位球员。咁自从咧呢个芬兰嘅教头咧麦帕伦啊七月离任之后咧，港队嘅主帅咧一直悬空咁啊，即系董事会咧就话啊聘请嘅进度都良好嘅，咁啊话十一月底咧就会有呢个新主帅嘅物色嘅人选就会到港噶啦，到港即系唔系本身香港人嚟噶咯，咁究竟系边一个咧？咁啊暂时咧都口密少少，咁外界都有唔同嘅揣测嘅，咁啊到时再揭盅，再同大家再跟进下啦。 好。 沉淀心境却自然，顿觉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满气太可怜，一一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 一分听过有 Rainy Day 永利日 Suki S 石永利的歌曲，没错，我外面好大雨，室外气温现在25度，相对湿度 97%， 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是生效的，雷暴警告都是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早的9点钟，今早早各位要出门口的朋友真的要预松一点了。 是 啊，哇，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其实在条街暴露的时间都只是3-4分钟。啊，咁已经担住遮，即係諗住萬无一失，即係一路喺度匿埋把遮嘅中间啦。咁，但係你发现呢，因为佢打风啊，即係嗰啲风向呢，你向前行同埋你转咗个弯之后呢，已经唔同。跟住你嗰把遮呢就要喺度不停喺度扭囉。 即係的风。 係啦，喺度转囉，跟住个风喺度转囉。咁，我諗住唉，咁裤脚湿就梗㗎啦，同鞋湿就梗㗎啦。我点解知返到嚟公司连个头都湿埋 喎。 因为佢吹啊啲 风，啲 风 啊应该系经过地下反弹翻去嗰度、 啊，即系佢系无孔不入啊，正所谓、啊。 我自己咧都觉得，人生咧冇乜好好学识担遮。我头先咧其实都系行咗两三分钟啦，我只脚都湿晒，点解咧？我急啊， 嗯， 我其实咧把遮 hold 住个状态咧，以为自己可以包围自己全身啦，其实唔系，因为我只脚快啊，快腿嘅缘故咧， 夹咗出去把遮， 夹咗出去啊，跟住我就个鞋头又湿晒咯， 吓，同埋 你哋担得好冇， 同埋个地下咧，即系咁大雨嘅时候，地下其实有一层水喺度， 嗰个有关事。 无论你点行咧，都系会湿噶啦。 呢个真系啊，因为头先我行少少向上车，咁啲水又向下流 啊， 即系其实我同佢对冲，搞唔掂啊，真系。 你有冇着水鞋今日？ 我冇啊，冇啊。小朋友叫我着拖鞋嘅， 系咯， 我话唔好啦。 点解 你翻嚟换啫嘛， 系咩？水鞋你又唔着？你嗰阵时咪买咗对几千蚊嘅水鞋？ 冇啊，冇啊，唔系。你记错咗第二个，我冇买到啊！ 你冇买到啊？最后 系啊，所以你真系记错咗。 佢系话咧，佢想买啫，可能 可能系 可能系啦，唔系会好难衬啊，好难衬。 你只脚咁长，好少唔衬到啊！ 唔系，其实水鞋我都唔 赞下佢，令到佢身心灵开心啲。 点解我哋唔着水鞋啊？ 系咯，只脚短啊嘛， 费事啦。 你脚长嚟讲，应该试下。 咁我考虑下啦。 系有冇舒服啲？ 舒服啲， 舒服好多啦。 所以咧，遇上呢啲咁艰难嘅天气啦，呢啲咁恶劣嘅天气咧，即系大家都应该保持一个更加愉快嘅心 态。系咯， 所以赞下大家， 赞下大家互相。 落完雨之后。你靓咗，头发发尾湿湿地， 呢啲叫咩？凌乱尾， 几迷人， 哇！有啲性感喺度， 系啊，几分性感。 喂，呢啲咪朋友咯？喂，我想问下小白同埋阿奥，如果而家要你谂一个好好嘅朋友，你唔使讲俾我听边个嘅，你而家谂，好，脑里面有呢个人未？ 系啊，有， 即刻有啦，系啦。咁啊，谂下，如果七年之后，你觉得你同呢一个人仲 keep 唔 keep 到呢段友谊咧 ？keep 到。我估我未必喎， 保守保守系啦， 保守啲先。 点解咧？ 因为佢哋可能会离开香港啊，或者有啲身份嘅转换。意思系乜嘢咧？就系可能佢哋成为一人嘅爸爸，可能成为第二即系有第二个 baby 嘅爸爸咧，你约唔到佢出嚟嘅。其实即系你最明啦。 系啦， 我有朋友咧，有第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咧，仲会带住个小朋友同我食早餐啊。到佢第二个细路仔嘅时候咧，佢自己都搞唔掂。 咦？咁我知喎。 系啊，我好多 好少冇。 我有一个朋友仲夸张，佢有第三个小朋友嘅时候咧，我有半年未见过佢啊，但我哋识咗十几年嘅，系啊，呢个就系我又会体会到佢，其实人哋有三件，你尽量唔好搞人啦。 其实佢又唔系唔想出嚟嘅， 再加上疫情，即系有好多嘢会窒碍到个友谊嘅进行咯。咁不过即系我哋都有书信维系嘅，唔系书信，短信啫，系啊， 书信都得嘅， 仲有只假添啊。 我就做到只鸽咁样啦，真系呢排系呢个就我考量之列啦。 啱嘅，即系阿 O 讲嘅情况都即系时有发生啦。咁好啦，如果你话而家谂翻起你七年前嘅一个好朋友，同你而家仲有冇联系咧？ 头先 Kitty 问第一条问题嘅时候咧，我就系谂紧你第二条嘅问题，就 系 因为我而家仲有 keep 住一啲好多年会成日一齐玩嘅朋友，所以我就相信可以继续 keep 落去， 即系十几廿年嘅老朋友都仲 keep 住嘅。 系啦系啦，即系有啲就算系即系可能六七年，譬如而家识咗六七年嘅叫六七年前新朋友，而家变咗旧朋友啦。其实都仲有 keep 住联络。 咁系幸福噶，因为其实七年之痒咧，唔系净系话应用喺情侣嘅关系啊，夫妻关系咁样啦。朋友都系嘅。咁有位社会学家咧，佢叫 Gerald 啊，咁佢做咗一项研究咧，佢就话原来朋友之间咧亦都有七年之痒嘅，意思即系话咧每七年大家就会失去最少一半同埋自己同自己亲近嘅朋友，即系譬如你有五个好 close 嘅朋友咁样啦，咁七年之后咧，可能你就剩翻低两个、三个咁样，就冇咁咗一啲噶啦。同时咧，又有新朋友取代嘅，所以你唔使惊，即系唔系话咁我十几年之后系咪冇晒朋友啊？咁样咁又唔系嘅，有新朋友会出现会取代嘅。咁好简单啦，头先原因啊 ，O 咧都讲咗好多啦，譬如你生活环境嘅转变啦，你自己譬如可能工作嘅改变啦，有一啲朋友可能系你职场嘅好好朋友，都有人咁样遇到噶嘛。咁但系随住你转工，可能又会即系少咗联络。 系，其实头先阿 O 讲个 case 咧，即系话有小朋友出世咧，令到即系疏远咗咧，其实好容易啦，我自己。 有兩個小朋友啦。咁我自己有啲叫做即係識咗好多年嘅朋友咧。 我記得你有第一個嘅時候咧，你都係仲係哇，即係行山啊，即係做翻你日常白元浩會做嘅嘢啊。 第二個咧就真係行少咗。咁但係好彩點解話繼續 keep 住啲 friend 咧？ 就因為你打俾人咯，白元浩打俾你， 係啦，又打俾佢之餘咧，就 稍為唔打， 冇 噶啦， 最後一招啊！ 我啲 friend 咧又咁啱都係生小朋友喎，喂，咁啊拼埋一齊咧就啱啦，因為我有小朋友，佢有小朋友嘅時候咧，話題都啱埋，咁令到佢覺得咧，有啲咩需要嘅時候又可以問我啊，個話題咧就同一時間原本諗住有小朋友就會轉變咗啦啲話題，但係又啲話題又跟住一齊走埋， 但 係 嗰個 啱嘅方向， 嗰個話題同步係要緣分嘅，係 啊， 係啦。呢個就係呢個真係，即係説穿了。所以頭先你嗰個社會學家 Gerald 咧，佢講咧真係冇錯，完全係非常正確。不過咧，我覺得咧添加新朋友嘅時候，即係近一兩年我去咗一個新嘅圈子，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啦。其實好多新嘅朋友咧，佢對你嘅前塵往事咧都唔認識嘅。咁咧你就可以將自己 history 咧去講得唔同一啲啦，或者但係嗰種唔同咧，唔係話哇，即係要講到如何好叻好叻， 擴大啊， 係。可以簡略啲咁樣講，即係唔使交代咁多背景咧。咁人哋亦都唔想知道你咁多背景。 喂，呢個都係另外一個點喎，即係社會學家 Gerald 咧有講到。係 咩？我都有講。 喂，你其實好適合做社會 學 家。 好 啦。喂，嗱，咁頭先你提到咧，你話可能交代一啲背景咧，你都會省略啲，因為對方未必即係新識嘅朋友咧，未必想知道你由 B B 開始發生過嘅嘢啦，佢亦都唔需要同你一齊經歷啦。咁阿 Gerald 點講咧？佢話係啊，你新識嗰一班嘅朋友可能就會取代咗你失去聯絡啊，比較即係疏咗關係嘅朋友啦。咁但係同時間咧，你又會對呢班新嘅朋友咧冇咁多期望嘅喎，即係可能你認識嘅方法未必係即係細個嘅時候日日一齊翻學或者日日一齊做暑期工咁樣，即係嗰種嘅認識方法係唔同嘅。可能你真係社交網站識嘅，即係一啲 Facebook friend 即係傾開偈咁樣，咁就做咗朋友咯。又或者即係喺一啲社交軟件認識嘅，啊幾好傾，咁就做咗朋友咯咁樣。咁佢话个方法唔同咗咧，你对佢嗰个期望咧，亦都会唔同咗啊！就所以咧，譬如你话去到一啲好重要嘅关头，一啲好重要嘅时刻咧，你亦都可能会谂翻起你旧时嗰啲朋友嘅、 小期望就咩啊？ 小 失望，小 失望 系啊！不过有阵时啲老朋友咧，又赋予太大嘅一个期望咧，冇好好咁样管理到咧，所以都好容易嘈交， 好大压力系嘛？ 系啊，即系有啲即系识咗真系十几廿年嗰啲咧，可能会觉得哦，小波你一定得啦，因为你日文好叻噶嘛。咁但係佢冇察覺到其實你呢排真係好忙喎、你又生咗兩件， 你唔係幫手啊？ 係你唔係幫手，即係嗰個矛盾位喺呢度啊！即係所以唔係話即係恃住係老朋友咧，大家就覺得好多嘢應份咯。 係啊，咁啊，大家好好珍惜身邊嘅朋友啦。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5，日元111.6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5，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126点，升4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美元，卖出1755.15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7.6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在獅子山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之下，華南沿岸普遍吹強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三號強風信號會在今日維持，除非獅子山進一步顯著增強或者採取更接近香港的路徑，否則今日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機會較低。与狮子山相关的大雨和狂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此外，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在今晚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昂坪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8、68和67公里， 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5、89和84公里。华南岛和塔门在过去一小时风势特别大，受到烈风影响，并且录得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8公里和每小时67公里。天文台提醒该区市民外出的时候要加倍小心。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同雷暴。日间气温徘徊在27度左右，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三号强风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塔树咧需要封路喺新界噶，沙田路入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啦，咁而家封咗快线，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啊。沙田路入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受塔树影响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就喺世界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咁呢个时间坚拿道天桥咧入香港仔隧道咧都系车多缓慢，排到去告士打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的搬咸道来回方向近西边街一带都是挤塞，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御港湾。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顺工业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厦。马鞍山路去返大老山隧道方向车龙就在恒安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天富海湾。而家天雨路滑啦，加上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揸车朋友要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争一个人，你以为真系咁易咩？ 话今次录歌嘅过程咧系非常疲累嘅，录到眉头都 keep 住皱啊！因为恨一个人其实系要花好多气力，情绪好绷紧嘅。而要演绎呢一首不断恨一个人嘅作品，其实都系一样。作曲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陈耀森，编曲苏道哲、Nick Choi，监制冯汉铭。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azz 陈海咏《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财经第一线。 8:11啊，三号强风信号啦，黄色暴雨警告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今日咧早上嘅9:00。不过咧都要睇实个大市啊，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国欧，你哋好。 系啊，咁啊，今日唔可以讲愉快啦，因为打风啦。不过咧，隔晚美股啊升得几好啊吓，咁啊，股神个 friend 啊，芒格咧又买嘢，买阿里巴巴，咁啊，令到咧美股方面咧，阿里巴巴都上扬啦。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 好啊，哦，本来我今朝第一件事想同大家讲咧，就等到啦，大家今日真系八号啊， 十月八号， 系即系九号添，系啦吓，终于都等到啦，咁星期五嚟噶嘛吓，咁尽量都保持心情愉快啦。不过咧，真系出门口就真系要咧就小心啲啦吓，真系天雨路啊，揸车小心啦，即系搭车搭个遮啦，但呢啲都好基本啊咁。咁头先咧阿 O 咧就讲咗一件事，就系咧阿股神嘅呢一个左手定右手咧，其实一句讲晒就系亲密嘅战友啦，就系阿芒格啦吓。咁阿芒格做啲咩咧？咁其实咧就都唔系今日嘅消息嚟噶啦，寻日嘅消息嚟噶啦。咁旗下嘅公司咧就即系入股，应该咁讲系增持咗阿里巴巴嘅股权，即系不嬲都有噶啦，不如买多啲咁解咯。咁当然买多啲嘅原因，我谂得两个嘅，一就系佢哋系信奉呢个价值投资法嘅嘛。咁即系话佢而家喺呢刻，佢要再要增持，咁即系话佢比较睇好啦，又或者都会觉得，平均成本入市化又好，分段吸纳也好，即系总之而家唔系。即系唔买系嘛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个消息咧，寻日对于好简单讲啦，对于阿里嘅股价，甚至乎对于一啲新经济股嘅股价，甚至乎寻日我喺即系做唔同嘅访问直播时间都讲啊，系咪真系我哋要思考一下，啲新经济股都已经系跌到一个即系开始相对吸引嘅水平咧？特别系讲紧即系跌得比较多嘅阿里咧，咁个原因都系好简单啦。过去面对住即系无论系你话即系。反壟斷啊，網絡信息安全啊，以至到咧中美嘅博弈啊等等嘅關係咧，都係令到呢隻股份咧個股價咧係即係都幾顯著受壓嘅過去呢段時間。咁但係好啦，咁終於阿 Charlie 啊，就係 Charlie Munger 咧都走出嚟咧，即係買啦。當然啦，佢講緊旗下公司啦，其實就係咁。但係點講都好，即係純粹講你話佢增持嗰個比例咩？即係喺 Daily Journal 嗰度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好多㗎嚇。即係但係咧，都係一個好有象徵意義嘅一件事，因為兩位老人家咧，向來麗不虛發，即係人哋即係五六十年，即係長勝將軍。我啊傾向相信佢哋嘅眼光嘅，佢話唔買邊啲咧，我就掂都唔掂嘅。但佢話而家想去撈貨咧，我就都跟手咧，我自己都即係撈埋一份少少地咁樣啦嚇，包括啲同埋即係呢一啲即係追蹤住恒生科技指數嘅一啲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啦。當然你話今日會唔會都係再都比較顯著地高開咧？睇翻美國娛樂證券 ADR 嘅報價咧，睇嚟咧由阿里開始到騰訊咧，今日都會幾顯著高開嘅。咁當然高開完咁你話咁即係真唔真好啊？咁嗱呢個消息尋日已經發酵緊㗎啦，咁亦都叫做即係喺尋日都叫做有一定嘅升幅，咁同埋亦都因為由低位都開始慢慢揾到一啲支持，咁寄望住即係成個指數又好啦，啲新經濟股都好啦，終於都可以一洗颶風啦嚇，借助住呢個消息。不過都係嗰句，你話喂急升兩日真係下個禮拜又會點咧？嗱，不過亦都再加埋北水亦都翻嚟啦，都幾睇佢哋嘅心態嘅。究竟係一翻到嚟就即係去買翻曬啲嘢，定係點樣咧？咁我都會傾向係即係略為樂觀少少啦。 咁就好啦。 譬如話你哋去睇股票咧，係好理性嘅，即係要數據分析啊咁樣。我咧就好感性嘅。我覺得緣分到咧，我自然會買嘅。但係今日咧發布即係啲財經版好多唔同嘅板塊會講啊嘛。今日我樣樣都唔睇，我係睇到小米兩個字啫。咁我睇小米兩個字咧，再望落去咧，咦，全部好嘢嚟喎。譬如話佢喺呢個第三季裏邊咧，中歐同埋東歐嘅5G 手機咧出貨量又高咗啦，又升咗啦。咁而家又超越埋蘋果同埋三星啦。咁啊睇落之後，咦，好似唔錯咁樣。我想問問 Dicky 咧，係咪緣分到咧？我同佢。 其实有阵时咧，我觉得咧， 即係投資股票咧，同即係話任何其他嘅嘢咧，都係一樣，都要講緣分嘅。同埋我經常都講，投資股票嗰種心態根本就同愛情都冇乜分別。真係話簡單一句，即係啱啦，緣分到啦，咪買咯。但係如果咦唔係，唔係幾啱，唔係幾夾，唔係幾好，咁當然就分手要狠，俾相戀勇敢啦。我成日都話，即係愛情同呢一個投資基本上都係一樣嘅。咁好啦，咁啊，鐘哥呢一個問題咧，就我都唔知點答啦，因為咧，即係如果你而家問我你有冇持有咧，咁我就要好認真同好客觀話俾你聽，本人係持有嘅，仲要尋日買嘅，知唔知算咧？真係但唔代表係推介啊，因為我係證監會持牌，買完嗰啲股票唔推介嘅。咁不過咧，我想講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咧，就係頭先鐘哥講咗，就係話其實即係對於個別嘅即係內地嘅智能手機生產商，佢哋其實喺海外嘅市場，第一其實都做得幾好嘅。咁但係大家又可能會話，咁點解小米呢段時間跌咁多嘅？其中一個原因都係話佢哋好雄心壯志啦，就係好搞笑啦嚇，做電話啲咧就去做車啦，做車嗰啲咧又係做電話啦咁樣。你話幾瘋狂呢個世界？咁小米嘅之前講話要做電動車嗰個消息咧，其實亦都令到大家又唔係話好摸不著頭腦，但係亦都會為佢未來嘅盈利啊，以至到前景啊，甚至乎喺過去嘅一年通過咗，無論係即係話先夠核心配股啦，嚇發行債券集資咧，換股債啦嚇，咁亦都會覺得啊，即係咦，做咗咁多次集資，原來係諗住攞嚟玩電動車咁啊，使好多錢嘅喎，咁究竟會唔會影響佢哋咧？咁呢個係成為咗股價之前受壓嘅原因。咁但係我諗，如果你話慢慢睇翻啲基本面咧，由高位跌落嚟幅度咧，同埋即係啱啱亦都開始出現反彈，咁如果你問我短線咧，我都會相信應該有機會伴隨住成個市場所有嘅新經濟股咧，即係簡單呢個 ATMXJ 度啦。應該都會有所反彈， 睇下啲北水再加持一下，咁可能有衝高少少啦，呢股價。 雖然就唔係北水，唔係隻隻都買得啊，簡單啲講，第二上市嗰啲佢哋買唔到嘅，咁但係有啲譬如小米咁啊，即係有啲同股同權都入咗去，即係話呢一個即係北水嘅名單當中，咁嗰啲咪可以買。咁所以照道理咧，從我嘅角度去睇，今日再加埋啲北水，雖然咧即係山雨欲來三號風球啊嚇，咁但係即係由即係今個交易日到下個星期咧，重返香港市場咧，我都會相信佢哋買翻多啲嘢多過會沽貨嘅。 嗱，雖然我都係呢個感性嘅雙魚座，但係喺呢個股票市場咧， 係 啦，係啦，我都知道 Dicky 係雙魚座嘅，所以我哋會夾嘅。咁但係咧喺呢個股票市場咧，我啊真係理性少少啦，我就覺得睇數據好似緊要啲。咁今日見到報紙咧就講匯豐咁啊貼咗個圖出嚟啦，就話佢嗰個下降軌咧好似已經破咗咯，慢慢走出呢個淡勢，仲覺得係咪咧佢已經。已经即系早过嗰个大市跌完啦，而家就回升，咁系咪嚟紧嗰季咧会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咧？因为见翻咧九月嘅时候佢系破咗四十蚊，即系跌穿咗四十蚊嘅。咁而家咧近呢几日咧佢慢慢都升翻上去啦。咁啊 ，Dicky 你点睇咧？呢只都有唔少人系即系长期拥趸嚟噶嘛，汇丰。 我又覺得我唔會好刻意覺得話呢隻股票喺呢一秒鐘有好大吸納價值啦。當然係事實，即係話佢股價咧有少少疲極派來之嘅，哇四十蚊都穿埋，咁而家咧都上翻唔好話曬嚟啦，咁但係都叫做由近期嘅即係低位咧都叫做四十蚊以下嚇，三十八九咁都上翻嚟。就而家就當佢即係 四十三個幾， 係四十三個二毫半咁啦嚇。咁係嘅，即係亦都係真係有個止跌回升嘅一個跡象。咁由低位反彈幅度咧，講真又唔係細㗎咯噃，即係都10%左右到㗎噃。嗱好啦，但係講翻多少少基本面咧，我諗過去呢段時間對於匯控甚至乎其他啲國際性嘅金融機構咧即係都幾內外夾擊嘅。譬如話即係中美嘅博弈，其實匯控就啱啱好。疫情咧就係個磨心嚟嘅，即係佢又係英國嘅公司，但係又大中華地區業務最重要，有香港咧係主要嘅權重股嚇。你話即係都真係三邊都唔知道邊邊先係要最討好嗰個啦。咁再加埋即係做咗好多重組啊咁樣，同埋個股價過呢段時間都跑輸俾好多啲同業嘅，即係如果你話比起美國嗰啲 Bank of America 啊、Wells Fargo 啊，即係跑輸得好緊要啦，都已經咁一句講曬啦。咁我都覺得有望係疲極太來嘅，同埋如果你話就算比起啲歐洲嘅同業咧，佢股價都係有折讓，咁同埋亦都慢慢咧派息政策都回復翻正常啦嚇，所有啲英國銀行都咁，所以 我覺得就即係都叫做會好翻啲咯。始終佢都係指數成分股，同埋頭先阿之前講過都啱嘅，就係話佢嘅股價咧係比起個指數仲要彈得早少少，咁都係反映得到嚟緊短線都有望係繼續穩定翻啲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即係話收息，以就再計入埋股價嘅表現，咁當然即係佢未必會係我呢一秒鐘嘅首選，咁但係起碼股價都已經叫做止跌回升翻咯。 嗯，咁啊，參股民又可以參考下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你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過嘅股份，你講咗持有都有持有啦，係咪先？ 係啦，冇講持有嘅就冇 持有噶啦。係啊，唔該曬 Dicky，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唔該曬 Dicky。 夏天過咗咧，嗰啲雪糕優惠就出嚟噶啦。成日話食雪糕平嘅季節就係冬天啊嘛。夏天咧就只會加價，冬天就會減價。 冬天食雪糕我都幾中意， 我都中意啊，覺得係正嘅。 係咯， 即係嗰啲雪糕咧，整到你條脷咧好似黏住咗嗰啲冰啊雪糕。 我又唔覺得冬天特別有價減過喎，雪糕 係咪 不嬲都係差唔多啊？ 咦，你又 check 開喎？雪糕關注組 係不嬲都係貴嘅， 係 即係冇乜特別平過，如果買啲有品牌嘅啫， 係啊，我反而覺得真係越嚟越貴，但係又越嚟越好食。 款式多咗係真嘅，啲味道好多選擇， 係啊，咁啊進口啦，好多時候都係 唔係有啲本地品牌嘅都自己 都貴咗係咪？ 整多咗唔同嘅味俾你揀啊， 係咪啊？ 咁啊扎扎扎扎就加價啊嘛。 咁當然，即係如果前一個環節講咧。Dicky 又會同你講啊，點解雪糕價格會貴啊？因為咧啲乳業股都貴咗喎，係啊，原材料上漲啊， 板塊有冇升到先？ 係啊，咁樣即係有另外一個睇法嘅。咁我哋好單純嘅啫，消費者啊，總之咧有一個 H 字頭嘅雪糕品牌咧，就一年12日咧就買一送一，所以咧你近排咧即係經過佢嗰啲鋪頭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大排長龍，就係咁嘅原因啊。咁樣即係一球唔夠食夠兩球咁樣啦。 但係嗰個品牌就算買一送一，都仲係貴喎。 贵系， 因为佢本身系贵人三倍啊嘛。 点样令到贵嘅嘢或者有价值嘅嘢咧，而你觉得抵咧，或者锯咧， 买送三。 未呢、這个呢、這个就系销售嘅角度。 等你请我食啊！ 系啊， 咁呢个最呢、這个最好。 咁啊，赋予嗰球雪糕咧多一重嘅嘢，因为咧食雪糕同时可以做善事咧，你就会觉得嗰球雪糕咧、就会锯翻噶啦。今时今日系咁嘅玩法嚟嘅。咁点样做善事啊？喂，原来咧呢间公司咧就会送出一下嘅雪糕咁样，即系你每买一下咁去捐出一份咁俾一啲低收入嘅家庭都可以享受到呢、這个雪糕嘅甜美。 开心 share 系咪 锯翻？锯翻啦， 好过买一球送三球系咪？ 所以你话社会责任几紧要咧？即系作为一个商家， 不过除咗呢个，当然系一个好嘅做法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开心 share 啊嘛。另外一个咧就系，譬如雪糕球为例啊，咁你喺香港食喺香港啊，你哋食过一个嗰啲三个嗰啲雪糕，嗰啲 空嗰啲 空啊， 甜筒吓，但系不一个雪糕上去嗰个 最多，俾你几多球？ 几多球？ 几多百买咁样两球，买股票两球， 两球噶。你哋咧？你哋咧？ 我有冇买过？ 系啊， 即系三球咯，最多买。 有冇三球啊？香港有啊？ 有， 不过好易跌啊。 系啊， 问题就喺呢度啦。咁如果你见过最多系三球，咁你喺你知道，譬如世界各地最多可以去到几多球啊？即系咁冧上去啊？ 又唔知道 最多可以去到几多球？ 嗱，杯咧就可以承载多几球嘅。 咁啊，因为个杯你有大有细啊，可以滗落去啊。系嗰啲空啊，即系三角锥体啊。我记得 以前细个嗰啲便利店有啲咧系一个空，但系佢有两个杯喺侧边嘅， 系啊， 即系两只耳仔咁样嘅。 即系好似人哋玩咗剑玉嗰啲咧。 系啦系啦， 但系都系俾两个你啫嘛， 都系两 个，都系两个啫嘛。三个都冇，你见过一个空嘅，一个三角锥体， 四个，其实四个都叫做好顶级， 因为你读物理噶嘛，你用物理嘅角度去拆解下。 加你啦，加你啦， 唔系你一定跌噶，其实你越高， 所以今日咧就挑战你呢个物理嘅极限。 系， 我曾经喺北海道食过十个， 哇， 十个系真嘅。 即係一個三角錐睇咧，上面冧十個雪糕球，咁、當然味道任你揀啦，咁咪冧到最多可以冧十個啦。 哦，咁佢細只啲咯，係、嘛？個雪糕球 佢又唔係話細好多喎，佢唔係話即係話細到誒、好似縮埋一粒。 咁到底點樣食法咧？ 嗱，食就真係好講技巧啦。首先佢俾你，佢真係俾到你啦。 係啊， 你攞已經要一個技巧啦。你好容易一攞擺歪少少，佢就會跌啦。 唔好撞到隔離嗰個一轉身就飛咗人哋嗰度。 同埋咧，我去嘅時候係冬天，所以奉勸我唔知佢夏天有冇啊？如果夏天行出去好快已經 應該做唔到， 已經 融化曬啦。太快融 啦，係。冬天食嘅時候咧，十個你咪都要好快嘅，因為你食咗都唔夠一分鐘，你開始慢慢開始融啊，見到佢。 喂，咁你揀咗邊？我好奇你嗰十個球係咩味道咧？因為佢會 mix 埋一齊噶嘛。 我點記得啊？咪紙咯。 我知 呢個你梗係貪心樣啊，要曬喎。 咁但係你最後有冇滴到成手都係先？嗱，呢個我好想問下， 肯定有， 都唔多唔少都有。但係你已經極速咁樣， 我唔少啊，係一定係多啊。你揸住已經佢有個即係攬嚟嗰啲紙咧包住，都係會濕曬成手。 即係其實都係打卡用噶啦。 係啊，咁如果香港有呢啲咧，就係你可以真係推廣一下，即係當係吸引下生意嘅招來。 同埋兩口子食咧，又可能食得快啲嘅。 不過我就唔主張，即係我自己嘅個人口味唔主張佢撈埋一齊咯、即係因為你咁樣搭住咧，咁佢一溶嘅時候咧，其實幾隻味撈埋一齊啦，你再舐佢嘅時候， 所以你咪要同時間競賽咯，一定係咁快，快啲食完，快啲 剩下一隻味道咯， 做咩咁貪心啫？你食完一杯還 型咯， 同埋有啲味道好 strong 噶，即係好強勁嘅，你加咗朱古力咧，你譬如有啲芒果味啊、菠蘿味嗰啲咧，全部冚過曬嘅，有啲咩特濃朱古力嗰啲咧，其實你食兩球特濃味得咯，其他味你食唔出。 食嗰個嘅時候咧，已經冇諗過味道啦。你只係想盡量食曬佢，唔好嘥嘅啫。 係係。 所以基本上咧，快啲。 雪糕挑戰賽。 雪糕挑戰賽。 你最中意食咩味啊？咁。 傳統啊，以前咧就 是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咁特別。 咩啊？士多啤梨 唔 特別啊？ 士多啤梨唔特別，呢個味唔特別，最中意食就特別啲咯。 點解好似藥水咁樣？ 係啊，好多人都覺得 食 藥水。 貴嗰啲士多啤梨味好好食，嗰啲好食 嘅， 係有果肉嗰只幾好食嘅。我中意食熱情果啊，近 啲 係啊， 都 食 喎， 都特別 係啊， 好好食嘅喎，熱情果雪糕。 小白咧， 我中意食咖啡同綠茶。 哦，咁我唔特別喎。 你咧？你係咩？ 我中意食開心果咯。 哦，開心果好食喎。我想講開心果啊。點啊？我想講開心果，講錯咗熱情果。 係咯，我就 sorry 啊， 以為你咩事咁 樣。咁大家睇下會唔會因為有優惠就係食翻兩杯雪糕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十月八日係一年嘅第28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84日。1985年10月8号，由法国音乐剧作曲家克劳德·米歇尔·芬伯格联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音乐剧，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孤星泪》英语版，在伦敦巴比肯中心首演。《孤星泪》曾被英国 BBC 电台第二台的听众选为全国第一不可或缺的音乐剧，曾被提名12项东尼奖，并赢得其中8项，包括最佳音乐剧和最佳原创曲谱。伦敦西区演出成功亦引发之后百老汇版本的制作。《孤星泪》、《猫》、《歌剧魅影》、《西贡小姐》一同被认为是1980年以来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十月八号出生的朋友会为爱付出一切，觉得生活是浪漫式的冒险，任意而行，不受羁绊，擅长理财，容易陷入情绪麻烦当中。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你诞生充满情怀的创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音乐类型有好多种，我哋有冇尝试扩阔选择，还是只系局限某一类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除非热带风暴狮子山进一步显著增强，或者采取更接近香港的路径，否则今日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教育局表示，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以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中心在其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可以先与中心或服务单位联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昨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苏黎世会晤。沙利文表示，会谈富有成效，认为是有真正的机会展示不同的观点和动机。在涉及台海的讨论，沙利文认为双方态度强硬和直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85， 日元 111.73，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256， 人民币 6.448，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3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159 点，升4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54.16 美元，卖出 1,754.9 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 17.6 度、东经 110.8 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在狮子山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除非狮子山进一步显著增强或者采取更接近香港的路径，否则今日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狮子山相关的大雨和狂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此外，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在今晚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昂坪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8、68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5、89和84公里。华南岛和塔门在过去一小时风势特别大，受到烈风影响，并且录得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8公里和每小时67公里。天文台提醒该区市民外出时要加倍小心。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日间气温徘徊在27度左右，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三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啲水浸嘅报告啦。 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天马苑。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天马苑。咁喺九龙湾嘅启祥道咧，因为水浸嘅关系，而家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嘅车辆咧，不能够转入去启祥道，即系话咧，启德隧道去观塘通去启祥道嗰条支路咧就封咗，咁一带咧就未有挤塞，但系经过要留意，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因为水浸，启德隧道去观塘嘅车咧，而家不能够转入去启祥道，经过要留意。咁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快线嘅塔树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近住博康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咧，头先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仲为挤塞，车龙去到长青桥啊。重复多次啦，就系、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长青桥。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咁反方向咧，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方向，应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都系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白石窝；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平石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映月台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御港湾；彩虹道咧出翻去太子道东都系挤塞，车龙去到显庆街对出嘅。咁喺新界方面，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锦英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湖翠路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龙门居；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非常挤塞，龙尾系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咁而家部分地区落紧好大雨啦，三号强风信号亦都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嗰首冠军歌 叫咩名啊？ 叫《青鸟》，唔知道有冇听过、我觉得好好听。 你可唔可以唱一两句啊？咁 清风得得得，我心里转。 哇，好听啊！呢歌简直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唔系清风得得。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奉送快活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 踱步。知不知道什么叫踱步先？ 踱桥的时候要用步行，就是踱步，是不是？ 就是行来行去啊， 是 行来行去。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行来行去呢？为什么？ 原来呢有解释㗎喎。即係踱步呢原来帮咗我哋好多嘢嘅。咁首先呢就踱步你会几时会鍾意咁样行下左行下右咁样不随意地咁行几时会做呢个咁奇怪嘅行为先。 等人咯， 等人啦， 谂紧紧张咯， 紧张啦，点解紧张？你又会中意咁左行右行？ 因为坐唔安， 忐忑啊嘛，其实忐忑啊，唔系紧张，应该用忐忑呢个字更加贴切。 嗱，还记得上一次咧，我未讲过啊，定再上一次话，如果你做一啲重复嘅动作啊，系会帮你安抚咗你自己嘅情绪噶嘛？ 系 踱步其实都系个重复动作嚟噶嘛？ 系 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冇目的，但系都系咁行咯。所以咧，亦都係一種安撫你嘅感覺。咁、但係點解會選擇踱步呢即係上次都講咧，譬如阿歐中意摁腳，摁、腳有一個重複性動作嚟噶嘛。咁摁腳同踱步有咩分別呢嗱，兩個都可以安撫到你噶啦、但係原來踱步再多少少。首先咧，我哋翻我哋 B B 時代先啦。細路 B B 嘅時候，如果你個細路仔喊，咁、你會點樣氹佢瞓咧？ 抱住下佢背脊咯， 抱住佢啦， 係啊， 摸一下佢啊，叫做 係啦。呆嘅时候会点样做啊？ 拍下佢咯， 跟住你会喐噶嘛？ 系 啊，会哟 ，B B 乖 ，B B 乖。 嗯， 个个父母咧都会咁样抱住个 B B， 好不其然地会摇噶、哦。 嗯， 咁点解会摇咧？ 我估到。 嗯， 因为咧通常咧B B 喺妈妈个肚里边，即系大肚婆嘅时候，即系怀孕嘅时候咧，即系妈妈都会首先啦，佢有啲胎水喺度保护住佢啦，佢会啷下啷下啦喺妈妈个肚嗰度。咁同埋有时妈妈咧，即系会要做适量嘅运动啊嘛，即系妈妈抬住佢嘅时候咧，都会喺度踱步啊行下，又唔会做啲剧烈嘅运动嘅，即系甚少啦。咁所以可能 B B 咧就会好惯嗰个嘅动作啊，嗰、那个 momentum 啊叫做系啦。咁所以可能到佢不安嘅时候咧，你再做翻相类似嘅动作，佢就觉得啊，好似喺翻妈妈个肚嗰度啊， 差唔多啦。但我哋再深入啲，点解会有呢一个咁样嘅重复性动作 ？B B 又会觉得啊，好安全呢？原来咧喺我哋人类嘅耳仔里边啊，耳仔里边有好多好细嘅毛毛嘅，即系我哋耳仔唔系即系干捆捆噶嘛，系有啲好细嘅毛发喺度，而呢啲毛发咧好敏感嘅，稍微有少少喐动咧，佢就会令到你有一种咧。舒服嘅感觉，咁、特别系得我成日话有耳水有耳水啊嘛，其实当你一喐嘅时候，里边啲耳水一喐咧，你耳仔里边嘅毛发就会感觉到，然之后就会俾你一种舒服安详嘅感觉，所以点解由 B B 仔开始嘅时候，你抱住佢咁样呆咧，其实佢就系个耳仔里边感觉到。啊，好舒服啊！跟住佢就觉得啊，可以瞓觉啦，有一种安全同埋愉快嘅感觉。而呢一种感觉咧，就带到佢大人成长咗之后咧，就变成踱步。因为你行嘅时候，其实你耳仔里边嘅液体啊，都会影响咗你耳仔里边嘅毛发。有相同嘅感覺， 哦、 就係咁樣嚟，所以你中意踱嚟踱去啊！ 哦，遊下遊下咁， 遊下遊下啦。嗱，好啦，咁點解我哋會令到我哋冷靜？正話講咗啦，因為係令一個重複性嘅動作，令到我哋有一種即係安撫我哋情緒嘅感覺啊嘛。咁點解你有冇留意好多從事創作嘅人啊？咁中意踱唔到橋嘅時候，行嚟行去咧？ 哦， 即系会无端端间房就算好细都好都会行左行右行左行右，我一定系咁样嘅， 系 必定会行嘅，唔会坐喺度，亦都唔会瞓喺度，一定系行嘅。点解要选择行咧？ 都系踱啊嘛， 系都系踱， 都系踱啊嘛，系啊，桥未有嘅时候就踱住步先。 物理学上 系， 促进血液循环， 循环 系令到自己嘅脑动力多一啲。 差唔多啦，差唔多。点解会咁样咧？首先咧，原来我哋踱步即系话我哋嘅脚板一定要。接觸地面啦，咁佢話原來呢個動作咧，就令到我哋好似覺得去咗一個新嘅地方， 哦、 因為腳板每一次接觸地下咧，我哋好似移動咗啊。 咁佢腳底按摩得唔得啊？直头去咗第二个星球，我觉得一下按落嚟嘅时候， 你肾有事啊？咁样系咪啊？嗰啲按摩院啲姐姐啊， 如果踱步变系去咗第二个地方咧，脚底按摩系周游列国咯，可以咁 讲。如果你去咗脚底按摩，有两个可能性，一咧就系太舒服你瞓咗，二咧就 系 太痛你醒咗，即系都会影响咗创作嘅思维，就唔系咁鼓吹，亦都唔系咁鼓励咁样。但系踱步咧，你好似行紧啊嘛，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好似行紧去咗啲新嘅地方，你会感觉上有一个新嘅刺激。好啦，除咗脚板底之外咧。原來同我哋嘅小腿都有關係。小腿嗰兩組肌肉，即係腳瓜囉，我哋俗稱叫腳瓜囉。原來有一個別稱， 叫做第二心臟。 哦， 係啊，點解咧？因為佢話原來你行嘅時候咧，咁你個小腿必定會有即係一個 喐動啦， 喐動啦。原來這個呢個咧就正正就係將啲血泵翻上去我哋嘅腦嘅一個動作。咁即係話，當你踱步行緊嘅時候，其實你個心臟不嬲都跳緊啦。 係， 再加上你嘅小腿嘅肌肉仲係泵緊啲血上去，基本上你嘅血液運行再快啲咯，就好似有兩個心臟幫你泵血咁樣，咁、 哦、 你就會思想得更思考得更快，咁、 嗯、 就會幫到你呢一樣嘢咯。咁所以點解創作嘅人中意踱步，其實就係呢一個原因。 幾好啊，其實、嗯、即係我哋都試下踱步，刺激一下我哋嘅思緒啦。正所謂曹植定曹丕七步成詩， 七步成詩啊， 都要行七步先念到詩出嚟。 所以你平時可能唔使嘅。好啦，咁啊附帶少少呢個就係踱步啊。附帶講多少少，你有冇留意男特別係男人啊坐嘅時候 係 好中意擘大腳？ 嗯、 哦， 點解咧？ 點解啊？ 我以為係佢哋生理結構啫喎， 關於啲性徵嘅問題。係 咯，唔係嘅咩？ 呢個係當然係一個點解啊？是一个性征在这里，即是有一个东西在中间。 是啊。 咁点解有个东西在中间你就要抹开隻脚呢？咁调返转头，点解而家我哋又唔系咁鼓吹抹开隻脚，要夹返埋对脚呢？ 哦，系咩？有个咁嘅鼓。 你觉得 即系斯文啲，即系好啦，斯文啲。 你抹开系嗰个即系外观问题啫，系嘛？ 抹开对脚，首先呢系嘅，因为真系男性有一个独特的东西在中间、 嗯、 所以你会抹开佢。 系 点解雄性就要抹开俾人？ 诶、欸，我又估到，我又估，我又估。嗱、嗯，呢一个咧就同呢个心理嘅状态有关啦、 嗯。 因为咧就好似之前咧，我同阿 O 讲啊，嗰啲有啲马仔咧，佢喺出面即系野外瞓觉，唔会伏低嗰个感觉一样。 系、 嗯。因为咧，佢哋会有一个系啦，会 alert，、嗯、即系觉得有咩危险嚟嘅时候咧，即刻就可以行，即刻就可以跑啦嘛。咁、嗯、男士坐都系啦，你坐低其实已经系个防备力已经减半嘅啦，同你企喺度，即系要喐啊、嗯，或者要打啊，要剩啊咁样。咁如果你再夹埋只脚啦，俾人感觉你好似弱啲啊！即系一来气势又削咗、嗯，第二个活动能力，即系你要反应起上嚟嗰个速度咧、嗯，亦都会慢咗。咁、 哦、 所以咧，我估佢咁样擘大嚟坐咧，就系随时应战，跟住咧就亦都俾人哋觉得佢横啲咯，大份啲咯，叫做灰唔啲咯感觉。 啊，呢个又系嘅，系嘅，呢个系其中一样嘅。咁、嗯、另一样咧就系、是、呢、這个最基本啊。雄性动物啊，即系唔好讲人啊，讲雄性动物咧，展示自己嘅能力最基本嘅态度啊， 系、 哦、即 系吸引异性。 直头唔系除咗吸引异性之外咧， 霸地盘啊， 系啦， 宣泄主权系嘛， 唔系净系吸引异性啊，系要话埋俾同性听、 嗯、 我几咁厉害， 是 即系呢个系最基本嘅一个原始心态嚟噶嘛，所以咪擘开对脚咯。好啦，咁所以你见到有好多人咧，譬如特别喺港铁咧，最近坐得多啊，喺港铁里边啲人坐嘅时候咧、嗯，你会见到有人如果啊，抹开对脚， 系 隔篱嗰人就好唔自在嘅， 系 一嚟霸咗佢嘅位啊，所以就系呢个原因，即、就、系、是、你隔篱嗰人喺度宣示紧主权，咁你隔篱嗰人即系话你侵占紧我嘅地方咯、 哦， 所以又会觉得唔舒服。好啦，咁乜嘢叫做一个安全，亦都系令到大家舒服嘅距離咧， 咁港鐵使唔使整大呢啲凳？ 等大家， 唔係其實你應該跟翻個位啊嘛，你壓到咁開唔啱啊，過曬界。 每個人嘅生理構造都唔同啊，即係個 size 唔同啊。佢話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坐低嘅話咧，你嘅脊梁你只可以由你嘅 pat pat 伸展左右各两寸嘅啫，呢个咧就 不成文规定嚟嘅。 左右各两寸，因为你坐落去，可能你个 pat pat 会松开咗噶嘛。 你再擘大啲，其实拉紧筋，即系瑜伽嗰啲咧。 嗰个左右各极其量两寸，呢个就系大家都可以接受嘅安全距离。再多咧，就会觉得你系咪坐我个位 啊？上 压榨。 一套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千只杯，我总系一试唱二声，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声，我醉在最深，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有些亂曲，輕鬆比激烈更好，應該保守與坦露，成果怎麼捨沒有跑。 Big Bang Bang Bang， 让灵魂能一齐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让灵魂能这是上扬。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真皮玻璃旧和谁在追争？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家风送出出吗？有些冰山。有星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be here to stay. Anson Low 卢汉廷 Mega Hit。 蛋挞我哋中意食，葡挞唔知你又喜唔喜欢呢？但系点解葡萄牙又会出咁多蛋挞？葡萄牙人又咁坚持，蛋挞真系嚟自佢哋嘅地方噶，仲搞到快餐店都会出埋葡挞供应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将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句落选家，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颗团结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葡挞的正确名字，英语的俚语译翻嚟就会叫做葡萄牙奶油挞。除了这个奶油蛋挞之外，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百利行蛋挞。这个名字主要都是用在里斯本，因为这一种的甜点的确就是来自里斯本的百利行区。相传蛋挞的起源和当地修院是息息相关的，要数回很久之前，是1820年葡萄牙因为政局关系，所有的修道院曾经就被迫关闭。当时有一间修道院的修女为了生存和继续经营修道院，她尝试在院里面制作一些甜品放在附近的叫做甘蔗提炼铺头那里寄卖，估不到迅速就被人接受，成为了当地的美食之一。虽然咁受欢迎，但是正式卖葡挞的铺头要去到1837年才开幕，即是隔了17年。 原来由嗰阵时开始，呢一间铺头咧就流传住一个古老嘅秘方，并且由甜品主厨亲手咧密室嗰度调制。到咗今时今日，传说只系得三个人掌握呢一种真正葡挞嘅配料同埋前期制作方法。我虽然冇食过呢一种初代嘅葡挞，咁但系终于明白，原来蛋挞真系嚟自葡萄牙，唔怪之得葡萄牙人咁坚持啦。下次我唔会同佢哋拗噶啦。 在香港叫个外卖，问下小白同埋 Kitty 要用几多时间？最耐一次等 两个钟咯。 吓、啊，你咁耐啊？ 漏单啊嘛，單啊又或者好多单、 啊。我觉得一个钟已经好多啦， 系啊。好啦，内蒙古叫外卖要几耐咧？在草原入边， 唔系先，唔系先。 试过， 我想问下佢用单车送，唔系电单车送定用只马送嘅先？ 等等先，首先有一个咧，内蒙古嘅牧民，牧民即系住蒙古包嗰啲啊，养羊嗰啲啊。咁佢就拍咗条视频，话俾大家听究竟内蒙古叫外卖可以叫到啲咩外卖？第二落单用咗几耐时间？第三佢叫咗啲乜嘢食？而去到内蒙古究竟连埋运费嗰个30蚊港纸，即系25蚊人民币嘅饭，究竟要几多钱？哇，好多问题系嘛？你试想象依家唔系风雨飘摇。在内蒙古的大草原。 其实他有覆盖已经是估 算 是这样、啊是啊。 算对他不薄。 我讲真的，在香港啊，有些即比较偏僻的村呢、 啊 啊、他都未必有的。 对啊 对啊。 因为我家人不会嗌外卖的。 村屋不送的嘛，很多都。 对啊，还那么偏僻、啊。 即是你打开个 app 呢没东西。 没的是啊，会吉的。 是吗？ 是啊。不会啊。旁边都会有些餐厅，那些餐厅咪送回那些外卖咯。 哇、啊。 咁點解嗰啲餐廳唔 join 嗰啲外賣平台咧？ 咁佢可能計過條數咯， 就 俾 數 啦，係啊。咁你係咪你都要出嚟食噶咯？ 系 咪先？ 睇死你，系咪都要出嚟食噶啦？ 呢啲都系经济学嚟嘅。 点解我话送外卖？我觉得一个钟会耐咧。其实送外卖其实都系选择翻九龙塘，即系无论系港台定还是之前喺九龙塘瞓医院嗰阵时咧，我就成日嗌外卖嘅。咁我就觉得咧一个钟咧就真系会耐啦。 系 啦，咁呢个就我上限。我如果唔系，我会打电话去闹人嘅。 好，咁啊，去翻内蒙古先啊，去翻草原。你估下要几耐啊？内蒙古叫一个30蚊港纸，即系20蚊人民币嘅饭，要用几耐，同埋要用几多钱？ 正常速度我估都起码两三个钟啦。 两三个钟系啊，阿小白咧， 我估应该唔使咁耐嘅。而家科技咁发达，个半钟。 内蒙、啊， 内蒙古咁佢 可以好入噶、啊， 幅员好广博噶、 啊， 佢、 啊、 都好多点噶嘛。可能 你谂下，如果我哋嗰阵时去一啲即系内陆嘅地方去旅行，有时由点对点，我哋坐嗰架车啊，可能都要坐两三个钟啊。 系去下一个景点， 我好似去黑龙江咪系咯，每个点都系坐三四个钟噶。 系啊， 系啊，嗰啲地方好大。 系啊， 但佢梗有一两个点喺附近嘅。 小白咧就系、是、比较现实啲去谂啊，真系一两个点，总有一间喺你左近嘅。咁咧、啊、，Kitty 咧就再贴地啲，佢、啊、用咗自己喺黑龙江啊工作嘅一个经历去讲。果之言喺黑龙江做过嘢， 系唔同啲嘅。 四个钟头用咗开咗几耐车咧，就系202公里啊。 哇！ 呢位嘅外卖速递员先送到个。外卖嗰个饭俾呢一个嘅内蒙古嘅牧民， 咁、啊、但系呢间餐厅好嘢，点解咁都仲送？ 系啦，咁都送，同埋收佢几多钱咧？我想 嗱嗱嗱嗱嗱，呢度就系症结所在啦。原先咧25蚊人民币嘅一个饭咧，去到佢手上埋单咧，要584蚊人民币，大概700几蚊港纸。其实足足贵咗23倍。 佢揿错咋？ 所以点解要送？唔系啊，佢特登要测试一下，哦、因为好多佢特登系要拍条片上网。哇，我哋内蒙古咧，其实叫个外卖咧都好鬼贵噶，或者我哋咧叫外卖咧都唔系咁容易。 佢嗌外卖， 唔 知食咩咧？食羊啊，都系。 我唔系佢叫个普通客饭嘅、哦，你谂多咗，可能麻婆豆腐饭咁样。我 叫放羊嘛。 系啊，总之700几蚊食最贵嘅一个麻婆豆腐饭，就因为你喺内蒙古要叫个车手送递你嘅饭。盒过去咧，就变咗700几蚊港纸。 差唔多啦，你个车手咁样送完嚟之后，佢仲要出翻去噶。 啊，车手好嘢啊，最紧要佢识路啊。 系啊， 佢唔识路咧，难搞。 呢个价钱搭到飞机噶咯， 好难有啲内地 可以食飞机餐。 宝山、昂坪同华南岛最高持续风速分别系每小时78、67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系每小时103、87同81公里。 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日间气温徘徊在27度左右，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三号强风信号以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啊、坏车啊、水浸啊，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风力楼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咁另外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龙尾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洪天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喺管道中间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佛光街桥底啊。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漆咸道北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受水浸影响，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啦，咁有条支路去启祥道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转翻去启祥道嘅支路，咁受水浸影响啦，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好长噶，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太古城。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窝。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映月台。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渔港湾。喺新界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去耀安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丽城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而家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大埔滘老围对出。咁天宇路话，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2-23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港股大升700点啦，隔晚美股依然做好，道指继续爆上去，升337点啦，标普500指数升3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升152点啦，个别嘅科技股都领涨大市啦，港股 ADR 呢亦都升306点啦，重上25000点嘅关口，睇嚟今日呢虽然天气麻麻地，不过呢嚟到 Friday 呢确系 happy， 祝大家有个 happy Friday。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大壮咪今个星期准备同我哋讲乜嘢啊？ 嗱，今个星期其实上个星期开始大家都会留意到啊，即系好瞩目嘅新闻就系、是。嗰位咧英勇殉職嘅女高級督察咧、林小姐咧嚇，咁啊不幸咧因為要追捕嗰啲走私客啊啲咩大飛咧啊，咁啊即係因公殉職啦咁樣啊，咁啊香港人都係非常之難過嘅，我相信啊。咁另一方面咧，亦都見到即警方咧，亦都甚至乎聽聞就係國內嗰啲執司部門咧，都大舉出動啦，雷厲風行咧，就係、是、追緝呢啲走私客嘅。咁就讲到走私客呢，咁见到啲报道呢，就似乎警方话都有好多个海湾呢喺西贡嗰边呢就係俾人利用做走私嘅上岸啊，或者係落货嘅地点。咁亦都諗返起呢，过往其实呢有啲案件呢嗰、那个地点呢未必咁偏远添。 唔偏远唔通喺市中心。 咁未知道。虽然有啲呢运毒案呢都係去过西环啊上环都有添。咁走私呢就可能冇咁猖獗住啦。咁试过有一宗呢就喺类似大家可能认识下嘅青山湾附近呢。咁都有好多啲湾嘅。连以前呢旧底叫咩九米半啊十一米半啊咁样。咁而家起咗好多哇靓屋喺度围喎咁样。咁啱呢嗰度有一个小码头咁嘅小海湾啦。咁有啲久唔久有啲钓鱼郎呢喺嗰度呢钓鱼落㗎嘛。咁但原来呢有啲走私分子不法分子呢啊点样做呢，因为围住嗰个小海湾或者码头嗰处呢黐住就一搭官地。呢嗰啲动一个白色牌写住咩以前就叫 Crown Land 啊。而家就叫做唔知官地咁样就唔准啊即係入侵㗎啦。仲围埋铁丝网啊有个闸上埋锁添。咁竟然嗰啲走私分子呢帮佢嗰个塔啊个锁都换咗。自己又埋锁匙呢就自出自入。 咁都得。 系咯，咁个流程咧咪几猖獗嘅啫。咁流程咧，据悉咧就系、是、啲飞机就运咗好多，譬如电子零件啊嗰啲咁嘅东西咧嚟香港。咁啊，跟住咧就多数咧喺九龙湾嗰边咧就收晒货啦，有大货车噶嘛。咁大货车就入唔到呢啲小海湾嗰啲边皮地方嘅。咁所以就喺附近嗰啲村落咧，就揾啲小车啊，即系国内叫做面包车嗰啲咧， 吓、即系车转车咯， 系啊，车转车几有系统咧咁样，咁然之后咧，小面包车就揸翻去岸边啦，咁之后咧，嗰啲咩大飞、中飞、小飞嗰啲咧，就会埋岸啦，咁、就落货， 系， 咁啊唔知系咪佢哋啲活动咧，即系频繁啦，搞到影响咗啲钓鱼郎啲乐趣咧，咁啊自不然有人报信啦， 系， 以前唔知有冇一百二三嗰啲，总之系呢类啦。咁跟住呢就有关人事人员呢執法者呢就係、是、喺附近埋伏咯有一次。咁佢哋嘅做法就係家附近有车有人啦，另外海嗰个小海湾出面呢就有啲船艇呢就諗住係截击㗎嘛。咁果然呢到时到后呢真係有呢啲咁大中小飞入嚟啦。咁唔止一隻㗎。咁入到嚟呢佢哋本身都有船员嗰啲国内人士就会爬上个码头度呢就落货啦，咁啊小面包车仔旁边就开门啊落货咁样，咁突然之间话啲官兵啊涌出嚟啦嘛，咁自不然啲犯案即系鸡飞狗走啦咁样， 系， 话人喺大飞嗰啲马力咧好犀利嘅，咁佢开船咧根本上系埋唔到佢身，咁啊岸边竟然有啲人员大声叫，喂你上嚟咁样，嗰班贼匪咧真系。仲调翻转嗌上嚟，你落嚟啦咁，跟住就开船啊，扬长而去。啊，呢、這个客仔交代系咁嘅发生嘅吓、官方报告就冇咁写。 系 咁、外边嗰啲船艇系点咧？咁啊，完全咧，原来咧系 唔可以拦截到。咁睇电影又唔知拉啲咩钢缆啊、铁网咧，现实生活冇啊，可能唔知咪惊唔合法啦、啊。咁啊走咗啊，似乎国内咧，好似我见到啊，唔知真定假啲片咧，有枪击噶嘛、啊，可能嗰啲有效啲咯。 电影效果啫。 即系呢，我哋唔知真定假嘅，要等官方报道先咧。咁乱讲嘅真系啊。咁啊，但剩翻岸上嗰啲人咧，就分批俾人哋拘捕啦。 系。 咁啊，连带附近咧，即系大车上小车嗰啲咧，波转啊，都被捕啦。咁样。不过讲到呢啲咁嘅案件咧，其实唔知系咪听众大众知唔知啫咧？香港冇正式一条走私嘅法例嘅喎。 嗯。 虽然有一条叫 smuggling 咩 ordinance， 但系并非用呢条嚟告嘅。 系、 啊、平常一告亲咧，就系、是、根据一条叫进出口条例，香港法例第60章里边咧，啊冇呢个仓单啊，啊咁啊费事慢慢讲咩叫仓单咧 ，manifest 咁、即系一般人理解嘅报关啦、啊，报关单咁样，啊个、名就正式法律嘅名就唔系咁嘅，但系总之个理解就咁样。 嗯。 咁所以咧，如果系執法者系要拉人咧，话佢系走私咧，好多时就话佢咧系冇仓单。 系。 咁但系现实咧，道高就一尺嘅话咧，魔高我就唔敢讲系几多丈啦。咁、但系真系有啲人咧，就系识得咧系有方法应付。 嗯。 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咧，就系、是、树大招风咧。 有睇过啊。 阿任贤齐做嗰个叫咩？郭宽啊，呢、這个名字不咁熟嘅。咁当中有一幕咧，任贤齐即系叶生咧，就喺戏中咧就系揸住支 AK-47 嘅机关枪啦，出生入死噶嘛。咁就望到咧呢个海啊，就好似近日我哋见到啲片段咁咧，千帆并举就好多啲船艇咧进出港口啦。咁啊有旁人话俾佢听，阿宽哥。啊！而家揾食唔使揸枪噶啦，嗱睇呢啲啦咁。咁啊，曾经过往咧，真系开发啦吓，咁啊，经济进步咧，咁有好多呢啲船艇出入嘅。 系。 咁有关当局咧，就真系吓拉晒长笛咁啊，埋去截停啦。咁啊，真系喺啲仓里边揾到啲货喎。咁摆明咧就系走私啦，系咪？不过由于条法例就系冇仓单啊嘛。咁、要依足法嚟就问佢喂有冇仓单咁，嗰、个担住口烟嘅阿船长咧，不慌不忙喺个后袋咧、叫做抄下抄下咧，揞一张折埋嘅纸出嚟，上面真系写低咗晒啲货，由于有仓单咧，当其时咧，叫做冇佢付嘅，唯有俾佢走， 系， 近年呢个情况咧，我理解就改善咗啦， 系， 仲一咧就系、是。中港嗰个互通啊，大家嗰个合作咧又多咗好多啦。咁亦都咧，由于有某些嘅类别嘅产品咧，譬如电器嗰啲咧，就唔系净系报唔报关，仲有嗰啲出口证啊、入口证嗰啲，咁就好难啊，净系纯粹用呢一招咧就逃脱。咁不过始终咧，我就个人觉得啦譬如最近所谓影群底咧嗰啲淫规罪定规淫罪话就好难记嘅，都啱啱咧就系上个星期咧就正式立法通过咗啦，将来唔使靠其他即系未必对得好应嘅罪行去告啦。咁同样地咧就系、是、即系如果走私咪又等啲高人谂翻一个罪行出嚟，即系点样样形容佢系走私咪告正佢咯，就唔使要靠旁边少少嘅法例，即系冇仓单啊或者冇出入口证啊。拖埋嚟告佢吓，虽然咧罚则系可以接紧，但系名正言顺就好啲啦，系咪？ 啱啊，法律都可以与时并进嘅。如果真系好需要有一啲相关嘅法例嘅话，不妨真系谂一谂，会唔会收一条咁样嘅例咯？ 系啊，人同埋法例啊，所有嘢都与时并进嘅。不过实啲收入唔系嘅嘛，同啲罚价。 哎，或者本身高开咧，好彩冇与时并进咋。如果唔系呢几年经济唔好啊，可能咧越嚟越减人工噶。 哎呀，我好悭住使嘅，放心啦，Barbie。 好啦，今朝早同大壮咪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Barbie。 又系时候讲下啲股票术语啦。呢、這个唔只系术语，仲系一个专有名词。乜嘢系 H 股呢？ H 股就是内地注册成立企业所发行的外资股票，主要就在香港上市并且以港元买卖的。H 股公司必须遵守联交所主板或者创业板所订立的额外规定，这些规定当中包括要周年账目必须符合香港和国际的会计准则等等。除了这些的资讯， H 股的上市程序和交易方式其实和香港的股票大致相同的。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你都要投资知多啲啊！我系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有阿高小姐，早晨高小姐。 你好，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俾边位咧？ 我点唱俾我孙张丽贤。 嗯，贤仔 生日。是贤仔、 哦 啊、希望他身体健康啦，快高准啦，听话啲啦， 嗯， 好曳， 是咩？点曳法？过嚟听下先，睇下曳唔曳得过我屋企个仔， 一定曳过。 点解呀？ 唔识讲，因为佢好有性格， 嗯， 应该咁讲， 嗯， 佢好硬颈，佢觉得嗰样嘢系咧，佢就你点同佢讲，佢都唔咩，佢宁愿赶你走， 系， 佢都要坚持嚟去嗰个咩、嗯，所以好有阵时好激， 系激 气。冇办法，佢一定咗落嚟咧，佢会识同你讲对唔住。 啊，咁咪好咯，咁系好事嚟噶。 佢又系好事，但系佢一发起嗰个 脾气， 脾气之后咧，系、冇人可以揿得到 嘅。即系你会你觉得阿贤仔系勇于认错，死不悔改。 系啦，冇错。 吓、啊，咁嗱，咁其实嗱，我自己又咁睇啊，纯粹分享一下。咁有好多小朋友咧，其实本身都好有自己个性噶啦。咁 系啊，我知佢有个性噶，我用咗好多方法嚟同佢倾。 嗱，咁不过咧，嗱，佢性格方面咧，固执。我曾经听过一位冠军级嘅运动员，香港运动员嚟嘅，咁佢咧就话啦，系啊，因为有好多人都话佢性格固执啊，然后佢咧就讲咗一句说话回应，佢话系，我系好固执。但就是因为我有这份固执，所以我才是世界排第一。所以有时候跟小朋友沟通，他有些固执或者坚持，我们尝试一下去理解他，或者不是说是配合他的，跟他想一些方法相处，其实一定是可以相处到的。 我都试到，我都有少少想放弃。 千祈不要放弃。 但是我没有，我还要教个细。尽努力啦，希望佢。总之我都想佢快乐开心。 系，咁呢个好紧要。小朋友咧，突然之间会开窍，可能佢而家仲细。 我而家都等紧。 系啦，哦，可能好快脆嗱，俾多啲精力佢，可能同佢出去玩多啲啊， 有 好多啲精力啊，系啊。咁我相信你放心啊，高小姐，开窍呢一日咧，好快脆你见到噶啦吓，唔需要太担心，好嘛？ 好嘅。 咁我都祝佢咧精乖伶俐，好唔好啊？ 系。我仲要点唱埋俾我老公听，因为佢 成讲 生日，佢十五号生日，就十五号嗰日咧，仲有我侄仔都系生日。 嗯， 咁七号琴日就我弟夫生日。 嗯， 系咁多。 哇！ 其实仲有嘅，不过我惊咗时间，因为太多啦，得噶啦， 系 我哋知道噶啦。 好，在心中，多谢你啊，高小姐，唔使太担心噶。 祝你哋咁多位主持人身体健康， 好 事顺心。 多谢你，多谢你。 个病就快啲冇啦， 咁梗系啦，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 脑碰撞，河水相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岸？从前要跳舞，先上晚鱼塘，谁讲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一班的班房，残酷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失糖，甜如糖一粒姜糖。年轻怎么就是错？谁不解释就恨我？能否将星系换过来版的情人座？ 三十一， 好，追踪三十一啊！今日啊，揾同埋阿畅一齐教我哋点样追踪三十一啦。 早晨， 阿畅，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晚有咩睇咧？ 好啦，首先追到今晚七点七啦，七点三十五分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 系， 咁啊，今晚继续有呢个注册营养师啊 ，Anson 啊，同大家讲下啲营养啦。嗱，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饮牛奶去到补钙噶嘛。 嗯， 咁啊。但當中咧，近年咧有個熱門嘅食物啦，叫做植物奶。咁、咧，其實又補唔到鈣嘅咧。佢、當中又有啲乜嘢營養嘅成分嘅咧？咁啊，今晚等呢個註冊營養師啊 ，Anson 同大家講解一下。 哦，要聽啊，因為我自己咧好多好多迷思啊，即係例如奶到底補唔補到鈣啦？植物奶又補唔補到鈣啦？如果魚素嘅人咧，咁佢哋又嗰、個選擇又可以又有幾多咧？ 係啊， 冇嗰個營養又應該點樣去到補充翻咧 ？Anson 都係教主啊！营养教主啊，啊真系要睇睇呢一个节目啦，咁样， 冇错啦。咁另外咧，做个健康快活人三有另一个环节啦，继续有咧健身教练啦，咁啊同大家咧去教下做运动。咁啊今晚咧佢就会同大家咧介绍下呢个锻炼大腿后肌啊，就特别系针对长跑手咁话嘅，即系如果玩开马拉松嘅朋友记得留意啊。 咁啊啱啊，阿 Lily 啊，即系主持啊，阿李丽咧都系跑手嚟嘅、可能佢都学到唔少嘅新嘅资讯。 佢自己本身都已经跑到啦。 系啊，我一次咧跑步比赛咧，跟住 Lily 跑咧放甩咗。放得咗好多，好。 你知唔知佢同你讲咩啊？心谂哇，O 仔，如果你睇到个尾灯，搞掂噶啦，你就 佢话诶，OK 噶，你下次俾心机啊。诶、，Lily 呢啲靓女好识讲嘢噶，刘畅你跑跑步啊？ 我跑步嘅，不过我谂我连阿欧你个尾灯我都跟唔到。 诶、唔好讲客套说话啦，大家互相往面上贴金冇用噶，我哋都系讲翻下一个节目有咩好推介。 好啦，去到夜晚八点钟啊，今晚港湾起跑线啊，一个新嘅节目嚟嘅，咁、每集咧都会介绍咧一位香港嘅本地嘅素人啦，咁咧佢就去到呢个大湾区嘅生活，咁啊睇下当地咧嗰啲翻工翻学啊，吃喝娱乐啊。點樣生活法嘅？咁啊，第一集啦，就請嚟咧阿 Roger 同埋佢太太啊，佢哋咧就喺呢個深圳前海嗰度咧，就發展呢個物聯網同埋人工智能方案業務嘅。咁啊，佢哋咧最近咧就攞到呢個孖灣海底隧道嘅項目。咁啊，攝制隊咧會跟進啊，由佢哋籌備到等待派彩啊，佢哋贏咗呢個項目嗰一刻嘅成個過程嘅。 哇！贏埋呢啲項目，佢都唔會係數人嘅啦。以後 係啊，你諗下有個項目，嗰項目起碼點都揾到錢先啦。我睇到係啊，我睇到你剪出嚟嘅 trailer 咧，佢嗰下一中咗標啊，yes 咧，即係由心而發啊，開心啊， 梗係啦。 系啊，咁啊，即系除咗呢个节目，仲有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好啦，继续星期五嘅晚上十点钟，一样有零距离科学。咁、啊，今晚就一连四集呢个世纪疫情系列啦。 系， 咁啊，因为近年咧，我哋近呢一两年都生活喺个疫情底下嘛。咁、但系 人類歷史上面有好多唔同嘅疫情都發生過嘅，咁啊等大家回顧下，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從中借鑑啦。咁呢個世紀疫情第一集今晚咧就先同大家講呢個伊波拉啊。 哇、哦，聽到都驚啊！ 係啦，伊波拉好多人驚話。 係 啊。咁啊個節目咧就會介紹兩位呢啲傳染病嘅專家，咁咧就係佢哋咧喺2014年咧從一場災難性嘅伊波拉病症開始咧觸發佢哋就去到研究啦。咁啊到到而家。即係新冠肺炎啦，肆虐全球嘛，咁啊睇下佢哋當中咧會唔會有啲經驗咧，可以俾我哋借鑑一下嘅。 咁、哎、大家一齊睇啦，呢啲叫做病毒咧，就唔好淨係諗住驚佢就避開佢，你越驚佢咧，就應該越了解佢，咁、你先至知道點樣去到打低佢啊嘛。 冇錯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認識一下啦，呢一類即係哇伊波拉、啊， 伊波拉喎、 啊， 電影都睇過啦， 伊波拉病毒係嘛，要留意一下啦。 好，今日夜晚留意住港台電視31，唔該曬阿 卓， 拜拜。 Bye bye Bye. Hong Kong Radio News Report.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除非热带风暴狮子山进一步显著增强，或者采取更接近香港的路径，否则今日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政府表示，昨日在沙田金絲花園第一期金輝閣的受限區域設立臨時採樣站，大約40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00戶，當中24戶在過程之中沒有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者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表示，新一份施政報告令到本港的創科業界感到非常鼓舞，因為透過中央支持，令到香港呈現新局面和新希望，創科用地增加。薛永恆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本地可用作科研的土地將會大幅增加，以往香港受到土地限制，未能夠將科研成果進行量產。今次施政報告提出發展的新田科技城就可以幫忙，業界感到鼓舞。他又說，本港的再工業化不會再走舊路，是要追求高增值和創科有關的產業。他又說，未來流浮山有鐵路可接駁前海，讓香港更好融入大灣區，有更好聯繫，用好大灣區發展機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蘇黎世會晤，沙利文表示會談富有成效，認為是有真正的機會展示不同的觀點和動機。在涉及台海的討論，沙利文認為雙方態度強硬和直接。沙利文表示，雙方有需要透過這種方式來處理雙邊的緊張情況，避免以往透過激烈的方式討論。沙利文認為會面盡了最大努力，創造條件在中美競爭之中得到負責任的管控，不會轉向衝突或者對抗。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在早上九點，熱帶風暴獅子山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630公里，即是北緯17.6度、東經110.8度附近，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预测本港吹偏东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同雷暴。日间气温徘徊喺27度左右，可有大浪同涌浪。 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19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1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3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9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6升12.2，阿里巴巴153.2升5.9，美团255蚊升4.2，中国平安56.1跌2毫，友邦保险90.7升4毫，网易147.9升8.9，创科实业151.2跌5毫，招商银行60.6升1.1。比亚迪股份252.2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6，日元111.84，瑞士法郎0.93，加元1.255，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6点，升558点。港金现价报16,3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59美元，卖出1,75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多宗嘅交通意外啊、坏车啊、水浸咁样啦。咁先讲咧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因为有水浸，影响到咧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启祥道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排翻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包括13X、213X 同埋224X 咧需要改道行驶噶。重复多次咧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因为水浸，咁影响到启瑞去观塘方向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启祥道，咁而家车龙就去到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有三条嘅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嘅慢线就有坏车，车龙断断续续咧去到黄大仙中心，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慢线有坏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港城对出。观塘嘅开源道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兴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亦都挤塞，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就系观塘道，系观塘嘅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龙盘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都有车龙噶，排到擎天半岛。 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安秀道那段仲是挤塞，排到去井栏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染布房街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路道。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咁车龙咧仲系好长噶，排到去天富海湾。部分地区咧落紧好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CIBS Awards 2021， 人人广播， 人人投票。 朝港希腊神话，神话 香港女足梦辉庭会带大家进入香港女足的世界。 戏曲轻音乐主持李敬慈、陈志刚， 投选最受欢迎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rthk.hk/CIBS Awards 2021。 截止日期10月13日。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杨彤，10分是满分的话，你觉得阿一的温柔指数有几多分呢？ 4分。一定不是偏温柔那边啊，女。因为他话我咯。 我是石山街的杨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生活随笔系列。昨日我拣了一间好细的咖啡室，饮咗一杯咖啡，食咗一件饼。点解拣呢度？除咗因为想饮杯咖啡之外，系因为呢度够细咯，可以比较宁静啲，完成一日需要绞尽脑汁嘅工作。呢类型嘅地方都会吸引咗呢类型嘅顾客，就好似我呢啲中意静静地一个人坐喺度，进入自己沉思世界嘅人，做嘢又好，发呆亦得。正如我成日讲。有边类型嘅电台节目主持，就会有边类型嘅听众支持。所以你觉得闷嘅话，熄机都未算迟。留翻啲时间俾自己，留翻啲空间俾识得欣赏嘅人士。呢度好静，就算落单，只需要一个眼神接触，再用手指指下餐牌，你想要嘅嘢已经完成。嚟嘅都系一个人。所以唔会有人倾偈咯。喺近年吵吵闹闹嘅岁月，呢度对于我嚟讲可以话系人间仙境。通常呢间咖啡室都系一个人嚟，每一个人都好静坐喺度，有啲会睇书，有啲会用耳筒听住音乐，有啲好简单望住条街。我坐近窗边，突然有一阵风吹过，街边嘅树突然摆动。跟住有好多枯萎咗嘅树叶从天而降， 望望日历，突然感觉时间如坐火箭，十月都就快过了。最近开始有啲风，感觉到秋意正浓。有朋友话好怕冻，仲话如果揾到个地方可以冬暖夏凉就最好了。真系奇怪，冬暖夏凉呢句说话极其矛盾。冬天系应该冻，夏天系需要热噶嘛。一年四季分得清楚嘅地方，先可以睇到大自然嘅美丽。但系人系中意同大自然作对，我哋冬天要暖，夏天要凉，终于如愿以偿啦。而家嘅冬天越嚟越热，越嚟越冬暖夏凉，其实系厄尔尼诺现象。记得以前有一个床褥嘅品牌宣传重点就系话呢张床褥冬暖夏凉，瞓得舒服咁话，不如直接叫做厄尔尼诺床褥啦。张学友当年嗰首歌《这个冬天不太冷》，直头系环保歌曲嘅先驱。我哋好鍾意同大自然作对，住嘅地方都要坐北向南，其实即係我哋永远唔想见到个太阳。点解我哋唔享受大自然俾我哋嘅一切呢？享受冬天会冻，夏天会热，睇住太阳由东边升上嚟，由西边落下去。我咁讲又会有人话啦，西斜楼你住啦，坐北向南先卖得贵。秋天会令你想起乜嘢呢？秋天里边嘅童话，秋天里边嘅三蛇好肥，秋天来秋天去，秋风令人流下嘅眼泪。秋天好似永远都会带点伤感，我会想起秋天都系好嘅，必定会有好多奖品，而且会好大，所以我哋有大抽奖。换个角度睇，所有嘢系会唔同啲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人生聚散只凭着谁能预料，但我却难忘往昔分秒，与你曾留下的欢笑，情感是满载痛苦与奥妙，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边，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在痛苦与奥妙，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表，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人生是变化无常，谁能预料，望再次寻回我心 所爱，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Friday 咧，咁啊，分享一个甜甜地嘅食谱啦，等下大家过一个 Happy Weekend 咁样。咁啊喺呢个网上面咧，见到最近都几兴咧，就传呢一个嘅食谱，就系咧话唔需要好大阵仗咧都可以整到嘅一个甜品，就系一个牛轧糖啦。 哦， 系啦，咁啊，平时你譬如出街买啊，见到咧都系四四方方一粒粒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即系代表有唔同嘅口味啦。 好 gel 啊，我觉得。 同埋中间可以落 好咩？好韧， 好坚韧系啦， 好容易黐牙齿。 系啊，但有啲人就系中意呢一种嘅感觉啊嘛，系啊，同埋里面咧，会有少少饼干喺度， 花生啊，少少有啲，有冇落埋花生？ 会有啲 nuts 嘅，即系你中意用咩材料咧？其实都好 食随转变， 好多变化嘅。咁啊，特别嘅咧就系里边咧会有一啲饼干喺度。咁你一路食嘅时候咧，就有饼干嗰阵香味啦。原来咧做法系好简单嘅啫，材料亦都系好简单。首先咧，你就用20克嘅牛油啦，就摆喺个镬嗰度就溶咗佢先。咁然后咧就倒90克嘅棉花糖，即系 BBQ 嗰啲棉花糖啊，就摆落去呢啲溶咗嘅牛油嗰度，又系一路翻炒，就等佢成劈棉花糖咧溶咗佢。 唔怪之有阵棉花糖味啊！ 系啦，嗰啲奶油嘅香味啦，跟住咧就加少少奶粉啦。跟住如果你话中意系士多啤梨味嘅，你咪加士多啤梨粉咯。你中意朱古力味，咪加啲朱古力粉咯。 中意搵啲奶味味，加搵啲奶粉咯。 系啦，咁跟住咧就搅一搅匀佢，系啦，加少少奶粉，因为嗰种糖咧都系有啲奶味喺度嘅，就系嚟自呢啲奶粉啦。咁普通嗰啲奶粉都得嘅，即系成人饮嗰啲奶粉。跟住咧就将啲材料你想要嘅材料加入去咧，譬如你话士多啤梨干又得，有啲果仁嘅又得，核桃嘅又得。咁跟住最不可少嘅咧就系嗰啲饼干啦，圆形嗰啲加拿饼咧，好大包嗰啲咧， 一定要加嗰一种噶。 通常系 消化嗰啲饼得唔得噶？ 少啲，通常系脆口啲嗰种嘅饼干嚟嘅，亦都即系冇乜特别，主要自己嘅味道，即系纯饼干嘅味道，因为我抢咗嘛。咁然后咧就加埋落去，跟住就搅，咁搅完之后咧，你搅拌完之后咧，你可以加埋啲果干落去啦，即系嗰啲提子干啊，嗰啲啦，红莓干啊咁样，搅完之后咧，佢慢慢就会擎咗噶啦，就会变咗一嚿好似砖咁样样。 OK， 系啦，咁你等佢放冻咗、凉咗之后咧， 就切 就可以切开佢。 即系就再雪冻佢就会变成硬骨骨。 其实唔使雪都得噶啦，因为停咗已经硬噶啦，系啊，咁可以食得噶啦。咁我几靓，其实做出嚟，譬如有啲你中意绿色嘅就可以落绿茶粉做绿茶味咯。 咁靓嘅系嗰啲。 系啊，譬如你紫色嘅就可以系紫薯粉啊咁样啦。咁小朋友都几中意嘅，我觉得呢啲慢慢 dip 下 dip 下。 好啊，可以试下礼拜六日嘅时候啦，又开个亲子嘅 workshop， 自己试试谂谂佢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有得听但是就没得去住的、不过就可以看下，即如果是恐龙迷我相信就非常之有兴趣了、你喜不喜欢看恐龙的东西？ 我喜欢、 中意睇模型啊，中意买嗰啲 figure 定还是中意睇电影啊？ 乜都中意、我对于恐龙我都有一个迷思，好似 恐 龙 展览我都好中意睇噶。 系啊， 但系你明知展览嗰啲出嚟都系假噶。 但系有啲展览咧，佢即系落埋啲机械入去，咁就可能哇咁样噶嘛。 哦，即系你中意嗰一类嘅，你中意睇个形态嘅。 你中意睇几多只恐龙啊？ 我12只 啊，因为你中意野餐。野餐哦、我细细个都识唱啦。 二隻恐龍， 但我想话咧，呢一个我净系识唱第一句啫，之后已经唔识唱啦。 齐乘坐旅游车出发了， 第三句 好嘢、 路上唱歌儿快快乐乐，say I am on my way。 50蚊题目。 呢只歌其实叫做乜嘢名？呢只歌 《八石岭公园》 啊，好嘢， 好叻！果然你系喺嗰咩十八廿二赢咗嗰个人啊，恭喜你啊！ 你唔好以为呢只歌叫做《十二只恐龙》啊，叫做《八石岭公园》 啊， 好叻女啊！ 答问题嘅王者啊，果 然我有兴趣，点解你会知道、啊、你会记得咧？ 佢歌词有讲啊嘛， 我觉得佢因为咧觉得呢只歌个歌名实在太唔切合嗰只歌，所以佢记住咗。 我记得咗呢啲最 tricky 嘅嘢，我最中意记嚟考人嚟。 好啊，咁白石岭公园喺边？ 唔知道， 有恐龙嘅地方。 Baby 嗰个咩恐龙系点啊？ 我讲紧嗰个恐龙咧，就系、是、一个叫做恐龙嘅公园啦。你当系公园咧，其实佢唔系公园嚟嘅，因为佢系室内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其实咧佢就话咧好多地方都有曾经试过有呢啲咁样嘅大型嘅恐龙模型嘅展览啦，咁可能啱小白都唔定嘅。咁、我自己感觉上咧望落去有少少似呢一个科学馆里面嘅装置嘅。嗱、我自己咧最深刻嘅睇恐龙经历咧就系睇过一啲可能系外国嘅一啲博物馆里面嘅展出嘅一啲嗰啲叫做展品啦。咁但系咧当其时我就冇乜大感觉嘅，因为第一我自己本身唔系一个恐龙迷啦，第二就系我以前细个一睇呢一个侏罗纪公园嘅时候咧。我係好驚嘅，即係我好怕嗰啲咧要俾恐龍追啊！我都好大壓迫感啊！呢啲電影，咁、我就麻麻地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咧，今次咧就話咧有呢一個嘅恐龍公園咧，就會嚟香港做一啲展覽啦。咁不外乎你知道展覽通常都係嗰幾樣噶啦。第一就係介紹一下啲恐龍嘅品種啦，同埋歷史啦。嗱呢啲咧，我就想講咧，其實你未必需要去展覽咧，已經可以學到好多噶啦。而一啲小朋友咧，好犀利噶嘛，嗰啲乜龍乜龍嘅英文字咧，係、全部識曬噶嘛。 我真係要查字典啊！嗰啲 我查字典。演都唔识啊！ 我就系记得，我就识得 dinosaur 咯，系咯，即系我哋 好劲噶啦， 嗱嘅嗰啲翼龙啊、暴龙啊、 速龙啊， 系啊， 我识最叻嗰只叫 T-Rex 嘅，就其他我都唔识噶啦，已经， 你都好叻噶啦， 嗰啲唔知乜 saurus 咁，唔知乜嘢 Raptors 咯，有队 NBA 嘅球队啊，咁啱个名睇咁样系咪？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即系啲小朋友咧就比较会有兴趣，或者甚至乎可以教翻啲家长转头呢只系乜龙，嗰只系物龙咁样啦。咁啊，因为讲紧咧，即系十二月嘅时候就。会嚟香港，而家系冇住嘅，所以大家可以谂住先啦。咁啊，其实咧就系讲紧呢一个乐园入边有啲咩玩呢？佢又唔系完全冇嘢玩嘅，即系佢唔系完全只系展览。其实呢个嘅单轨列车，即系你其实类似一啲主题乐园里面咧，咪好中意坐架车，然之后量下冷气兜个圈嗰种咧。 系 咁就系嗰一种啦 ，exactly。咁啊可以坐住嗰啲车咧，就四围睇到一啲阿小白可能有兴趣啦，发声嘅大大只嗰啲恐龙嘅模型啦， 识唔识喐噶嗰啲？一两下， 我想话咧，那个报道就冇描述佢识唔识喐，咁啊呢个就真系唔知啦，可能识喐， 其 实识 喐都唔难嘅，因为咧嗰阵时我记得我哋嗰阵时有个节目叫有冇搞错啊，夜晚黑咧啊，依家我哋阿副台长咧引入咗一条恐龙啊，喺我哋嘅卡 park 嗰度咧喺度喐下喐下。好劲啊！嗰阵时震惊咗我哋所有嘅工作人员， 好似系 好劲。嗰阵时有个 program 咧叫与龙同行啊，咁咧即系嗰只龙咧有几大咧，就系有半架双层巴士咁大咯。 哇！ 系震慑咗， 即高过人啦、 啊， 一定 系啊！我嗰阵时觉得佢好劲啊。依家都好勁， 係咩嚟嘅模型嚟㗎？ 因為嗰陣時未做副台長㗎嘛，咁但係我嗰陣時已經覺得佢好勁啦，好厲害！你記唔記得有呢條龍啊，鐘哥？ 你講下我有啲印象啊， 有啲印象，我仲拍照添，我見到你，你有 V 字咁樣喺條龍面前。 唔係模型嚟㗎，即係總之擺到好似係咪識喐㗎？係 啊，仲要識喐㗎， 點做到？ 識喐又唔係模型咁，即係咩人扮 嘅 嘢嚟？ 即係啲好似啲機械咁樣。 係啊，高科技㗎。 當然佢唔會咁樣。 咦，鐘哥，恐龍其實？唔系咁叫， 同埋你睇开嗰只系，究竟系嘟嘟嘟嘟嘟嗰只噶，嗰只， 定系好鬼鼠嗰只咧？咁可能要去睇下先知啦。咁亦都有教到一啲即系类似啲恐龙嘅科普常识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可以俾小朋友自己拍照啊、骑上去嘅地方。咁同埋咧，而家真系好兴嘅，就系嗰啲咧，你企喺个屏幕前面咧，就可以同啲虚拟嘅恐龙做一啲互动啦嘅一啲小游戏啦，甚至乎系拍照啦。其实好多都系咁。而家啲體驗館好中意整啲類似啲貼紙相機咧，前面有隻假恐龍俾你咁樣騎住嚟睇啊，影張相嗰 啲咁样嘅装置咧，咁都会有嘅。咁所以如果咧大人小朋友咧都系恐龙迷嘅话，咁啊到时留意一下啦。而家就未有嘅， 系12月啊嘛，等我 mark 定个日期先。 系啊，因为呢几日咧风大雨大咧，我觉得都系留喺室内嘅地方比较安全啲。我自己就唔出去啦，所以咧就睇住 plan 下将来嗰几个月有啲咩嘅地方咁啊，可以再介绍俾大家啦。 系咯 ，mark 低先啦。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气啦。如果今日天气咁恶劣嘅话，而家咧3号强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嘅，山泥倾泻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室外气温而家系25度，相对湿度97%啊。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